阿 Vincent 係點啊？有冇方法？我想呢場沙龍其實應該是過去呢半年以來咧，大家都冇戴口罩，同埋呢個面色都係洋溢住一啲喜悦嘅顏色嘅一個夜晚嚇。我哋啱先去隔離嘅和平小飯店食飯，即係請三位港姐食飯啦。結果個老闆咧就攞咗四五支香檳出嚟灌我哋。結果我都有少少醉醉地啊，今晚即係未開場嚇。咁點解今晚會有呢一場沙龍咧？其實都要講翻上一場噶。因為上一次如果有朋友記得，就我哋當時請咗歐樂軒議員咧嚟做講座嘅。當時咧，馮佳林咧就喺現場聽講座，然後咧就佢係呢個保女區嘅其中一個參選人啦。咁當時我哋就話，如果阿 Kevin 贏咗咧，我哋下一場咧就請佢嚟分享咁樣。結果佢贏咗。咁佢係呢一區嘅區議員，而且係福三代啊，佢係大福建人嘅第三代。咁為咗呢場選舉辭咗工然後咧就參選咁結果贏咗。咁所以咧，其實就今日咧係找數嘅咁與此同時，啱先去講就係因為既然難得咧，今次大家都冇在座冇任何人可以想像到啱啱過去嘅區議會選舉，我哋係贏得咁漂亮啦，係咪？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就亦都係請多咗幾位其他區嘅區都係素人嘅區議員啦，同埋我哋一齊分享咁所以今晚我哋嘅主題咧就係、是、好簡單，就係、是、我係區議員。但係咧，有人提醒我咧，就係佢哋咧，為咗避免佢哋被 DQ 咧，佢哋唔能夠自稱係區議員處噶，最多係後任區議員。OK， 咁所以咧，今晚佢哋都係後任區議員，先做一個 clarify 先。我介紹一下今晚幾位講者啦。啱先講就係馮佳林啦，阿 Kevin 啦，然後隔離咧就係、是、仇許欣啦，大家都知道呢個好熟悉佢啦。咁就佢係呢個城市花園嗰區人。咁亦都係素人啦，咁亦都係贏咗。隔離咧就係表弟梁柏堅啦。咁就梁柏堅應該都今次選舉佢都係好經典啦就因為選舉當日咧，佢喺理工大學校園入面，而係冇做到任何嘅拉票嘅活動，然後都贏咗先抵死啦。我唔知邊啲人可以好似佢咁，下次我都學下佢。即係唔使拉票都可以贏咁就要好型咁樣贏添咁所以恭喜啊梁柏堅啦，等等陣佢會同我哋分享。咁除咗之外咧，啱先講佢嚟咗一個係啦，就阿盧俊宇隔離啫嘛。 Kevin 就佢冇喺海報出現㗎，但係咧即係佢都係應邀而嚟啦。咁啊今晚嚟到咧，所以我哋今晚其實有四位講者啦，四位新任後任區議員咧，係會同我哋分享嚇。咁盧俊宇大家都知道啦，就佢我都好唔想咁講，但係都覺得應該都可以咁講，就係懟冧咗呢個何君瑤，咁令到普天同慶我諗嗰晚我係即係當知道何君瑤輸嘅陣，話真係即刻 請小 本 姐， 即刻我當晚都懟咗兩杯威士忌因為佢贏咗佢咁所以今晚好高興啦，係有四位後任區議員啦，嚟同我哋今晚做一個好好嘅等陣會做個分享。咁我哋今晚嘅程序咧，其實好簡單咁就佢哋每位都大概有廿分鐘到嘅時間啦，佢哋講講佢哋自己競選或者參選嘅心路歷程啦。他們面對的一些困難或者他對自己的一些期許諸如此類，基本上是 open 的，就是等機會給他們先做一個開場白，說說他們自己的參選之路。因為我相信每一位朋友其實都有他自己很獨特的，在這次選舉裡面有很獨特的故事，雖然這個 moment 大家很開心，但我相信在上個星期日投票之前，我相信沒有人會預計到這個結果，是吧？甚至可能連這個可不可以選都不知道。所以其實你諗翻轉頭，其實佢哋做咗呢個決定，然後一路去走呢條參選之路咧， 其實我相信係有好多好大嘅挑戰同埋面對好大嘅壓力。咁所以我哋先等佢哋分享，佢哋分享完之後咧，我哋就會俾大家有足夠嘅時間啦，自由討論。咁到時候大家想問啲咩問題都可以問。 唔好意思，想打攪各位朋友，我想問有咩朋友係唔方便上鏡嘅咧？ OK， 我都要講多句先，因為過去呢幾次嘅我哋會有錄影嘅，我哋多謝今晚錄影嘅朋友啦。 地有天高嘅導演林子榮。 係啦，林子榮係呢個地有天高嘅地遠導演。今晚係幫忙做呢個錄影，但我要先說明一下點解要問大家呢個問題，因為過去嗰幾場啦，大家都知道成個事局嘅原因啦，當時好多朋友啦唔方便出鏡噶，咁亦都好多朋友啦係戴口罩出場噶，但你見到今晚幾乎冇朋友係戴口罩噶啦，咁我哋其實亦都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光明正大嘅活動。不需要任何的隱藏的，因為這個是一個很不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都可以舉辦的一個文化沙龍的活動，所以如果在座各位如果有朋友是不方便出鏡的，那你可以自己戴口罩，或者呢等陣你發文的時候，如果你覺得你不想你的樣子，因為我們之後會將我們的討論擺上 YouTube， 因為我們不會做直播，這個是向我們的規矩，所以如果有朋友到時候發文的時候，如果你覺得你是不方便的，你哋同我講一聲嚇，咁到時候我哋揾我哋攝影嘅朋友咧，會幫大家咧做少少嘅 editing 嘅工作嚇，但係首先同大家睇一睇先嚇，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我明白，譬如有啲內地嘅朋友係唔方便出鏡嘅，咁到時候可以同我哋講一聲先。 你後邊大概嗰個 corner 我全部會入鏡嘅，如果後邊嗰度有任何人唔入得嘅，咁而家要走啦，因為後邊避唔到嘅。 Okay.有冇朋友係唔入得鏡嘅？舉舉手嚟啊！ 嗰個 corner 冇就 OK。 OK， 冇就 OK 啦。OK， 咁我哋事不宜遲啊！咁啱先我講有個捐款箱，大家 pass 下俾啲後邊嘅朋友如果有願意支持一下我哋呢個文化沙龍，大家隨緣落座就 OK 啦。OK， 咁我哋首先將個時間咧先將交俾我哋呢個堡壘區嘅地頭。 可以坐曬，呢個係只有港姐有享有嘅禮。 大家好，大家好，我係佳林 Karin， 我係堡壘區嘅候任區議員。咁實際上咧 ，Bruno 呢個位置咧係位於和富區嘅，咁因為我真係第一次有呢個拖咧，咁我都想即係特別多謝翻我戰友和富區嘅候選人。街坊當時就宣稱他要在 PP 做翻一樣嘢就跳落嚟。咁當日朝頭早應該係即係有千幾個香港嘅市民去咗雲，咁我係其中一個啦。咁我就係翻工前去雲嘅。咁嗰日咧，如果大家有去嘅話咧，嗰日天灰到不能夠再灰。跟住之後咧，我行到某個位，就係嗰個門常開。咁我係企喺嗰個人，佢因為有多張相同一個位置。跟住我就望住嗰個所謂嘅門常開，我心諗嗰個唔係一個門常開，那個灰有即係嗰個灰係極灰。跟住我就覺得可唔可以喺我自己嘅能力範圍內再做多少少嘢咧？即係無論係資源上，定係即係。種種方向上面都做多啲嘢啦，咁即係過往遊客我當然有去嘅，咁我嘅朋友亦都有比我走得更加前啦，主要喺我肥少少，咁就走嘅時候有困難，大家比較嫌棄我， 少少， 哦冇冇冇， 唔好意思， 咁所以咧我自己就係有睇咗一個 post 啦，就係講緊過往原來十幾年嚟咧都係有區議會嘅自動當選嘅情況。都包括我自己由細大嘅呢個區，咁所以咧我自己有考慮過種種條件之後咧，覺得無論溝通能力上啦，定係我自己意向方面咧，我都好想去試下做呢樣嘢。我知道係一個好難嘅挑戰，但係總之就試下啦。咁所以七月咧，我用咗一個月嘅時間去籌備，咁就我七月尾就落區開始咗社區服務，咁最後就喺十月正式宣布參選啦。咁其實咧，大家話呢個好難嘅區咧，我係完全 get 唔到嘅，因為咧我落區嘅時候咧，即係都含羞答答拍下全山咁樣都 OK 嘅，都冇遇到啲咩困難。跟住去到我開始流血啊，搞活動，咁大家知其實搞活動，你如果送嘢或者你提供啲服務，其實即係等於派錢啊，咁大家都唔會唔開心噶嘛，街坊。係啊，咁所以都一路都好順利。咁呢個時候要講翻個血壓嘅故事，血壓站嘅故事。咁我量血壓，咁咧量到某一個位咧，就係我啲義工走曬啦。咁殊不知突然之間咧有三個著住 polo 出，如果大家喺呢一區就會知道有啲服佬好中意著嗰啲 polo 出，係啦係啦，跟住之後咧就又要唔扣樓嗰啲啦，跟住之後咧嚟到啦，咁三個人咧塊面有啲紅嘅，十二點幾，跟住咧落到嚟咧就圍住咗我同埋我嗰個 banner， 咁我少少驚嘅，因為我第一次遇到嘅情況我自己一個人，跟住我驚。得嚟咧，我就話，我就用福建話講話你要唔要坐低量個血壓啊？我啲驚，因為佢哋喺度指指點點嘅話，係咪呢條女啊？咁樣係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咧，我用福建話講之後咧，咁佢哋覺得有少少晦氣，咁就想走啦。咁殊不知有一個人咧，佢應該都真係關心自己身體嘅。咁佢就真係咧，就話我量一量啦，咁樣咁就坐低啦，真係量一量。咁大家都知道咧，飲完酒你血壓低極有限啦。咁咧高到不得了，上下170幾，我哋而家難以忘懷。咁咧，我就好驚訝，佢話咁高嘅，幾耐冇量過血壓啦？咁樣，咁佢幾年冇量過啦。咁即係我即係都係照翻我即係有啲知識就係飲少啲酒啊，唔好食咁油啊，做多啲運動啊咁樣啦。咁咧，本身都以為送走佢哋啦，殊不知另外嗰兩個咧望到嗰個人咧有啲血壓高咧，有少擔心。跟住最後三個一齊坐喺我嗰張四人台度一齊量血壓咁樣。咁最後就係和樂融融咁樣送走咗佢哋。咁我當時覺得其實都唔係好難解決嘅啫，即係所謂嘅紅區都係咁嘅啫 ，OK 嘅咁樣。咁所以一路持續到去譬如八月五號啦，就算因為明遠西街嗰度辭棍人士嗰度我有去嘅。咁因為錄影嘅關係，咁都有俾個阿伯發現咗啦。咁有兩個阿伯都有打一打，輕輕打一打，但始終都係即係年紀比較虛啦，佢哋。咁我冇事嘅，係啦。咁我有報警，咁警察當然冇理啦。咁係啦，之後入咗議會之後，亦都會繼續關心呢件事啦，係啦。咁就除咗我之外，都有其他北角爬山嘅人都有受襲啦，都係冇理啦。咁我哋入咗議會之後，係唔會話咗呢件事嘅。咁所以嗰個參選過程就一路順利去到，其實一路去到參選當日，我咁講，大家一路話呢一區好難好難，我從來都冇想象過到底係有幾難。原來就係我企喺街頭，跟住霎時間有十幾個咧著住豹紋貼身 T 恤嘅人企喺對面，睇下對我啲義工指指點點，咁就問嗰即係福建話講啦，嗰條女邊個咁樣？咁我啲義工就話俾我聽啦，咁我個人咧有少少。大膽嘅，跟住我話揾我啊，我啊，我選啊，做咩啊咁樣啦。咁佢哋又會好兇咁樣講話，過嚟啊，係你阿媽過嚟啊，過嚟啊咁樣。跟住我作曬行兩步過嚟阿媽，過嚟阿媽，我唔去嗰度禁止拉票區嚟嘅。即係我係啦，我冷靜得嚟，其實我都驚嘅。總之佢哋十幾個咧貼身校民出咧，一路喺度巡嘅，一路又去埋炮台山區。咁去到中午十二點咧， 就有青年會的人在度啦，咁佢都著咗 T 恤，即係白色 T 恤有嗰個 logo 喺度，咁就都係幫我對手拉票啦。咁由去到嗰個 moment 開始咧，因為朝頭早投票人太多，一路兜上咗三條街，咁就我對手開始打電話啦。咁跟住我就開始望到好多老人家上嚟啦，一車車嘅七人車上嚟啦。咁老人家係講嗰啲，我嚟投二號嘅，喺邊度投啊？咁樣即係好明顯係佢係特登為咗投二號先嚟。咁亦都有好多完全即係我聽到人福建話啦，咁我聽到出即係有啲人話係啦，即係投完去飲茶咁樣。咁亦都有啲街坊幫我影到一啲畫面，就係話有啲人話啦，你飲完茶冇去投票咁樣嗰啲，係呢啲啦，即係好基本嘅嘢。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好絕望嗰刻就係當其時我自己上去睇嗰條隊咧，十個入邊有七個都係老人家，嗰啲老人家咧係我人生入邊平時接觸唔到嘅，係我量幾多血壓，我派幾多燈籠都係見唔到佢哋嘅老人家嚟嘅，亦都有一啲係從來只會講普通話，我好肯定佢真係唔係喺香港定居好耐嘅人咁樣。咁我當時其實都已經即係有少少打定輸數啦。咁所以去到點票嘅時候咧，即係一開始倒咗兩箱票先嘅，咁我都有少少差距啦，睇得出。咁我朋友都同我講話，係啦，你一開始都係即係打住填白區嘅呢個心態嚟，咁你已經做到你要做嘅嘢，都唔算輸得好難睇嘅，咁都已經勸我㗎啦。我都覺得係嘅，咁即係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咧，確實係為咗唔好等佢哋即係毫無成本咁樣去贏，係啦。咁就殊不知咧，係倒最後一箱票嘅時候係朝頭早嘅時候。咁就嗰張票咧就令我反敗為勝，咁亦都我望到民建聯同埋佢嘅擁趸啦，即各個聯會嗰啲咩會長啊嗰啲咁嘅人咧，都突然間咧就苦口苦面咁樣係咁 send message 啦。咁我嘅義工啊幫我睇到咧，我對手都係喺 WhatsApp 度講咗句我也輸咁樣，雖然呢句嘢好聽落好正，你好開心先得，我也輸咁樣，我哋大家都好開心。係咁就我知道即係寶裏區同埋錦屏區都係好難打，因為太多同鄉會。咁其實呢條街向日咧就係最乾同鄉會啦。咁當日咧出出入入有好多人嘅，有嗰啲係我人生當中我冇諗過我親眼望到呢個畫面，就係嗰啲著成個老西落嚟影相，佢突然間有即係三個彪形外國大漢喺度做佢保鏢嗰啲，就唔知係咩人啦。咁人哋影相幫佢拉票，即係我從來冇想象過會咁艱難。嘅呢場仗竟然都贏到，一嚟就係因為即係多謝香港人即係推高咗呢個投票率啦。二嚟就係咧，即係我講好多福建人，但其實或者上海人啦，但其實我自己一路做唔同訪問，我都有講話，總之你嚟到香港，你擁抱香港人嘅價值，你當自己係香港人，你就係香港人。即係你而家講嘅任何嘅福建人啊、上海人嗰啲都係你嘅祖籍啫。即係你如果 care 你 care 你就咁繼續講，但係我都係當你係香港人咁樣。咁就實際上咧，就係、是、有好多。福建人咧，當日朝頭早借票啦，我直落通宵借票。咁啊，我對手喺上面啦。咁咧有好多人咧，係虛寒問佢：哎呀，輸咗！哎呀，唔緊要啊，啲靚妹唔識㗎，你下屆再努力啊咁樣。跟住行到嚟我隔離嘅時候，偷偷地就咁樣。咁我又唔可以好公開，多謝多謝咁樣，我都係。係啊，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知，有好多人偷偷地咁樣。所以咧，即係第一件事啦，老人家。一定係即係收完蛇打餅種就去投嘅，唔一定有好多人家係即係 有思考嘅。你好敏捷啊！ 咁就第二件事啦，有好多人係即係真係有思考過嘅選民嚟嘅。縱然其實我對手攞咗幾十張問題選票，包括你哋網上邊見到話三個剔都唔係剔喺個圈入邊，或者吸喺個人樣上邊嗰啲咧，好明顯係唔知選舉做緊乜嘢嗰啲。其實我在場我都有 challenge， 即係我。佢哋喺我隔離，我都話：如果嗰個印唔係今日嗰個圈入邊，咁、那個圈印喺選票度有咩意思咧？咁樣咁，但係因為選舉嗰個規則就係，如果係投票嘅意向係好明確，投俾嗰個人咧，佢就算吸一百個喺佢嗰欄度咧，都係佢嘅。咁所以變咗有咩三個印啊，或者吸喺人樣上邊啊，或者吸即係吸兩個吸成一個七字嗰啲咧，都係計曬俾佢嘅。諗過到底點解香港仲可以容忍有一啲咁樣嘅選民咧？佢一定係唔知選舉做緊啲乜嘢嘅喎。咁係與此同時，我借票都有望到好多咧，其實係佢哋有認真讀我嘅選舉郵件嘅人啦，老人家啦，係啦，亦都有好多係用心對比過政綱嘅老人家。咁當然都有好多老人家話：我以前咧都同你關係好友好嘅，今次點解咁投俾你咧？都可能投俾個希望啦，又或者話你都知點解㗎啦咁樣。咁佢就話：但係有啲好嘅嘢咧，你一定要繼續做啊，知唔知啊？咁我都有啲虛心求教，即係我就。如果有好嘅嘢，一定有做。即係以前有嘅嘢，而家都有；以前冇嘅嘢，我哋而家開始研究點樣做得更加好嘅咁。 咁我就好虛心咁話，唉，但係如果有啲咩好好嘅嘢，即係希望你可以指點一下我，有啲咩咁好咧咁樣。佢就講到佢話，信箱有啲細嘅閲歷仔咧，咁樣新年上到啦嘛。跟住我就嘿，梗係有啦呢啲。我以為幾咁好係啦，跟住就嗰個婆婆又係講一模一樣嘅嘢，我又虛心求教。我話到底有咩咁好啊？定學習一定學習？佢話。佢借個牆出嚟俾我哋開會咯，咁樣。跟住我就我都會借個牆出嚟俾你開會嘅，你擔心啲乜嘢咧？咁樣。咁其實就係因為咧，即係所謂即係建制派就會咁樣嚇嗰啲街坊，就係你今次唔投俾我哋咧，你過往有呢啲咩開會啊、啲小禮物啊都冇噶啦，你自己諗下啦，咁樣。咁啊，事實上咧，我覺得唔係嘅，即係所謂蛇齋病種，其實我唔係咁抗拒，因為我覺得你咁樣派嚟 connect 到一啲人啦，咁佢更加願意去同你分享佢嘅一啲。觀念又好啦，意見又好，只係過往佢嘅蛇齋病種咧，全部都集中喺老人家，咁佢就好少去俾一啲即係我哋呢一代啦，或者係即係中年人啦，甚至小朋友啦。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會繼續做好呢啲嘢，然之後咧就即係繼續 target 更加多嘅選民係啦，因為我只係險勝59票嘅啫，不過都知道真係險勝。咁但係我都想話，郭偉強都贏49啫，我跟住佢努力嘅啫。我知咧，一定贏好多好多。咁就繼續講翻，就係參選個路就係咁樣啦。咁其實我背後咧就我自己辭咗職嘅，我都推咗嗰個 offer 㗎啦。我都好心痛嘅，大家係唔好再追問。係因為真係你諗下啫，朝九晚五，跟住養下狗咁樣。咁就係啦，個人方面咧就係、是、其實主要都係朋友幫我去推，咁但係我啲朋友都翻曬工噶啦，所以變咗好多時候我街站都係自己一個人，跟住街坊又好擔心我咁樣啦。咁但係好多謝即係不過爬山有唔同嘅戰友，係啦，咁我哋有時候一齊開站，好開心嘅。咁就要講翻少少我個人嘅嗰個感受就係、是、咧，因為我爸爸係福建人，即係爺爺嗰度落嚟香港啦，我媽媽係上海人。咁所以所謂嘅家庭撕裂咧，我細細個已經開始即係體驗嘅啦。咁係因為福建人有福建人好好嘅地方啦，佢哋好團結，好take care 屋企人，以至到就算佢哋其實唔知道我做緊啲咩，佢哋都會幫我拉票。今次都係，只要我話咩三姑姐啊、六姨婆嗰啲，都照幫我拉票係啦。咁咧呢個係佢哋嘅好處嚟嘅。咁有啲唔好嘅地方啦，就我細個嘅時候咧，咁重男輕女係必然嘅。佢哋都試過喺我讀緊小學嘅時候抌曬我啲書，因為話女仔唔使讀咁多書。咁話即係差唔多即係夠鐘就可以嫁人啦咁樣。咁亦都有一啲係即係我家庭之間嘅糾紛啦，即係大家想象下即係福建人跟住上海人，跟住上海人本身就係有少少睇唔起其他人，跟住福建人有少少你即係係威係勢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黃南呢個戰爭一早已經喺我屋企開始撕裂嘅。咁佢哋亦都好早 disconnect 咗。咁我自己係真係 disconnect 咗。咁我自己咧都同佢哋 disconnect 咗，因為我覺得我當時又覺得其實福建人咧真係狗唔搭啊咁樣。所以我自己係中三開始就去咗做麥當勞 part time。跟住之後，總之其實你想象我 part time 我都做過洗碗啦、七仔啦、賣衫啦，跟住總之一路補習都咩都做過㗎啦。咁所以一路啲錢都係我自己俾，跟住再入大學咁樣，因為我好需要大學嗰個 hall place， 咁我就都好需要考大學。咁所以我有少少同佢 disconnect 咗嘅。咁上海都係啦，因為家庭方面都有少少 disconnect 咗。咁但係因為今次嘅呢個運動又好，呢個參選又好咧，我自己主動去 connect 翻佢哋嘅。咁就畢竟即係成年咗，你去做呢件事，同你細細個同家庭糾紛有少少唔同啦。咁就更加成熟咁樣去處理呢件事，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我好體會到嗰種社會上更加多嗰啲黃藍之間嘅家庭嗰啲問題，因為咧我老豆都係打電話嚟就話嗰班曱甴咧就嚟到我哋北角咁樣，咁啊打走佢哋係好啱嘅咁樣，咁我都真係用咗一個電話去同佢哋詳細咁樣講點樣，係啊咁樣，咁所以去到最後咧，好不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是、係林鄭月娥做得唔好，先有今日種種。咁所以咧，根本係政府全權嘅責任，冇必要去怪示威者咁樣。咁好不容易都係令佢哋接受到。咁至於我上海嘅屋企人咧，即係低調啲，即係我屋企人係黨員嚟嘅。咁所以咧，咁佢哋固然就會話你唔好同共產黨鬥啦，鬥啲乜嘢咧？你咁樣你遲早俾人拉去打死咁樣，係啦，即係會咁樣同我講嘅。咁但係都係咯，努力解釋，努力去 connect。到最後咧，即係成個選舉工程嘅最後半部分咧，佢哋都有嚟幫我嘅。咁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我都好努力咁樣去嘗試 connect 我身邊唔同嘅睇法嘅人。咁我更加希望就係、是，即係今日我哋分黃分藍分得好交關啦。咁但我自己覺得係固然係我好明白大家嗰個情緒，但係好希望將來有朝一日即係可以淡化呢個黃藍，真係即係用良知行事，因為而家分得太勁啦咁樣。咁其實咧有一啲好有趣嘅片段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鼓勵大家。咁包括就我參選啦嘅時候，一開始咧就係、是、做一啲兒童活動。咁有一個阿伯，佢就喺圍欄出邊，大家唔好學啊，好危險。圍欄出邊咧伸個頭入嚟問我做緊啲咩咁樣，個上人係好鬼似嗰啲福建佬啊，跟住我係有啲驚，成都好驚俾人剝頭而家。跟住之後咧，咁佢伸個頭入嚟問我做緊啲咩，咁我話冇啊冇啊，做下啲即係社區活動啊咁樣啦，即係中秋節就嚟到啦咁樣。跟住佢就問點解要做呢樣嘢啊咁樣，咁我啲朋友就話啊，佢想社區發展更加好，咁以前冇呢啲活動嘅，我哋今日有，咁我哋社區就營造得更加好咁樣。跟住咧佢就話哦咁樣啊，跟住走咗。但係咧臨走之前咧，我就摸一摸條皮帶。咁咧係一個中國軍方嘅皮帶嚟嘅，咁我喺心驚一驚，心諗，唉，咁多即係藏龍卧虎啊！我哋呢條街，跟住之後咧，有一日咧，梁血壓又見到佢，咁咧佢就話：到底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咧？你啲錢邊度嚟咧？我話冇錢啊，我辭咗職，我用我自己積蓄做。跟住咧，佢就話：如果你係咁樣咧，我真係支持你咁樣。咁以至到一路我參選去到後期宣布參選咧。佢都係支持我，咁有一日咧，佢就俾咗一張卡片我，等等都可以傳閱一下嘅。嗰張卡片咧又好激勵我，因為佢後即係一個樣啦，咁啊有個 logo 就係人大政協啦，跟住後邊咧就係一堆你可以想像到嘅咩福建商會榮譽會長嗰啲十幾個一齊排喺個卡片度。咁我自己覺得好鼓舞，因為覺得哇，原來做社區工作真係可以感動到一啲好明顯曾經同你政見唔同嘅人，但佢都會支持你。跟住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都係咁樣做嘅時候，揮手啊，大家記得投我嘅時候，突然間有個一對夫婦啦，就好祥和嘅，咁佢哋就話咧用普通話講，因為我普通話都 OK， 我模仿俾大家聽，佢就話咧，嚇、啊，我雖然是共產黨啦，但是我也支持你咁樣，跟住我心諗，唔係我有啲驚嘅，一嚟佢喺條街度咁大聲講，二嚟咧我驚佢即係。搞亂檔嘅，因為你呢個時勢你分唔到邊一個係真心講，跟住邊個講反話噶嘛。咁我都咁尷尬我都話多謝你，多謝你，係啦係啦，下星期就記得你投票啦咁樣。跟住真係去到選舉日嘅前兩日，我又撞到佢哋啦，朝頭早嘅時候，佢又嚟咯喎，佢同佢老婆成日隔離拖到你喺度笑，佢又嚟啦，佢又話，繼續模仿啦我就，佢就話。我支持你，跟住仲從周圍嗰啲街坊講話，我雖然是共產黨黨員，但是我一定是支持他的。跟住鬧隔離有個對手嘅嗰啲直番咁樣，跟住佢就指住我對手嘅直番，佢就話，我告訴大家，林建聯是我們黨用錢堆砌出來的垃圾。咁所以有好多單位咧，就你知冇嗰啲 number 嗰啲咧，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嘅。我都曾經都好以為有呢啲單，即係呢啲單棟式嘅樓咧，我輸硬嘅，因為你區界幾百個都得噶嘛，喺嗰度啲劏房咁樣。咁但係即係有呢一班人嘅鼓勵，其實即係去到後期咧，我真係覺得可以做到呢度少少去，即係俾大家有機會去投票，然後俾大家有機會去即係講話咧，其實我已經覺得。做得好足，咁當然今次贏咗之後，更加會做得更加好啦，一定會努力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喺呢一區贏咧，我知道大家都好感動，同埋多謝大家，即係好多人同我講，其實如果我一定會輸嘅，咁但係唔敢打擊我嘅自信心，咁就最後先同我講翻， 係咁，所以就今次即係光復到北角係有賴好多人嘅努力啦。咁亦都有好多明智嘅選民，過往佢嘅即係人生經歷無論如何啦，喺今次選舉佢好願意去思考，再去投票，我係非常之感動。咁就大概係咁樣，係多謝大家。 OK， 先多謝阿傅嘉林啦，啊，再一次恭喜佢啦，亦都係好難得啦，咁啊，佢係呢個寶壘街啊，咁佢係寶壘區嘅區議員，咁我哋第二位咧就請叫做魯俊宇嚇，魯俊宇嚟同我哋分享喎。好。 其實咧，我幾時開始參與社區咧？其實就喺我諗雨傘之後，其實我咧一直喺屯門區咧就去參與一啲社區嘅。咁啊，當初咧就其實本身自己咧對於傳統政黨咧就都幾反感嘅。咁就都一直咧就覺得即係做社區咧就做社區啦，唔使去任何嘅組織啊成咁樣。咁啊，機緣巧合，因為我自己住喺屯門嘅兆康區。咁兆康區咧，我住咗成30年咧，嗰個區議員咧就是陳樹英，民主黨陳樹英，佢可以話係我生命裏面最喺社區從政最重要嘅女人。佢係一手一腳係即係將我去教導、去改變、去令我唔同。咁喺雨傘之後，我就第一次去。幫手去助選就係幫陳樹英助選，第一次去體會到原來選舉前要11點就係瞓喺條街度霸住啲位插旗仔派單張俾人攬，未試過冇諗過，一直以為咧從政咧派單張好有價值好有意義，我派啲嘢出去咧個個都會話哇好正面喎，好有價值，原來唔係喎，落差好大。試過幾次喺條街度喊，哇！點解咁慘啊？我派樣嘢俾你，嗰樣嘢係好嘅喎、陳樹英不斷去鼓勵我。後來咧就2015年咧，佢好唔好彩啦，佢輸咗。嗰區嘅選票對加佢多咗700票，一個咁舊嘅屋苑，點會多咗700票？咁啊，嗰時陳樹英就想。即係邀請我啦，就去接任，即係領我界。佢知道我都有心喺社區服務，因為我都喺多年係喺個社區成長。咁啊，當中經歷過好多嘢嘅。其實我試過司法覆核、臨陣故宮，第二個禮拜就俾公司炒咗魷魚，揾咗工好耐。其實好估唔到好多嘢都，成個過程中即係估唔到原來。在合法和平的參與原來對生活都這麼大的影響，這件事是我估不到。慢慢地呢就去正式跟著陳樹英我師傅呢就約了我很多次吃飯啦，鼓勵我 去加入民主黨。當初都有很多發覺原來有很多的即溝通上誤會、或者了解上的錯誤、我自己本身這樣。最尾咧，真係約咗3次食飯咁樣。最尾咧就我都加入咗民主黨，開始正式展開地區工作。我喺2017年12月咁樣加入咗民主黨之後咧，後來佢覺得我嘅背景啦，咁我嘅情況咧，同埋根據各個情況咧，佢覺得選樂翠區，即係何君堯嗰區咧係適合啲。所以其實我2018年嘅1月咧就開始做地區工作。佢喺即係同我講之前咧，佢再心叮囑我：，哇！依區你要好大壓力㗎，佢話。我咧個性格咧，就有啲天真嘅，我感受唔到個壓力，唔知點解。因為可能我冇咁多經驗啊，我冇咁多以前嗰啲經驗，覺得選舉輸咗啊，會有啲乜嘢啊？ 或者落區會有啲乜嘢危險啊，完全冇諗過嘅，即係覺得咪係當服務社會咯咁樣。咁啊，好記得第一次落街站咧係2018年1月，嗰時天氣咧4-5度。咁啊，我嘅師傅咧就陳樹英咧要求好嚴格嘅，一個禮拜2至3日嘅早站6:30開始，即係所謂嘅即係我哋啲即係操翻嚟嘅。6:30去到街站，做到8:30就搭車翻工啦。翻完工放工咧，就隔卡啦啦，譬如1、3就做早站，2、4就做晚站。6:00放工，7:00就要翻嚟做晚站，做到9:00、8、9:00咁樣。一段時間咁 keep 住咁樣，星期六日就要做唔同嘅啲社區活動啦咁樣。慢慢，我覺得自己雖然係遲咗起步，但係咧就一啲密集式咁 intensive 嘅過程咧，慢慢開始學多咗少少嘢。不過最重要，我覺得做地區一樣嘢就係指本身我自己係有信仰咁樣，係要講個愛嘅，個關心好重要。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做地區係人與人之間嘅一種關係。有時我調翻轉嚟諗係點樣能夠同街坊喺政治以外建立到一個有政治嘅關係咧？嗱，依樣我覺得自己都係摸索緊。即係原來你要同佢建立關係，其實係政治嚟㗎啦。但係點樣能夠去政治化咧？這個我諗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一個過程。好多時咧，我同啲街坊去傾偈嘅時候咧，好多時一定係初就問下佢，唉、哎，最近點啊，成啊，點樣？咁但係由於咧，即係我哋始終咧都有個信念啊，係要推廣個公民教育，尤其是雨傘之後。好多時咧，阿公阿婆同我講：，哇，搞錯啊，生果金咁少嘅，哇，搞錯啊，4000蚊咁耐攞嘅，咁啊打謝徐棍上啦，就問佢知唔知邊個搞成咁噶？知唔知邊個搞成咁噶？通常我指住何君瑤個樣啊，即刻，我就同佢講：依位先生啊，好叻㗎，但係做咗幾多呢啲嘢出嚟？我同佢講。有時有啲公公婆婆咧同佢講殺無赦冇用嘅，佢唔知咩嘅，佢以為講小説啊，同你講。但係你同佢講話生果金咁少，公屋抽唔到啊個孫，哇搞錯啊，4000蚊幾時一攞啊？哇佢喊咁口啊！即有時咧，我哋做區咧，真係我覺得要靈巧著實，要諗下啊點樣可以捉緊到一個位嚟去。其實我哋亦都唔係好古惑，亦都真係政治民生係分唔開嘅，係咪？政府所有嘅行政嘢根本就係政治啦，係咪？4000蚊搞咁耐，係咪？即係啲阿公阿婆咧一嘈嘅時候咧，我就同佢講啦，嗱，而家呢啲人咧做成咁噶，佢哋搞成你咁噶咁樣，佢哋就好受落噶啦，佢哋就會即刻話：哇，咁衰人來佢，你同佢講黃藍啊、黑白啊，佢話知你。嗱，即係呢啲講緊啲比較再 traditional 啲嘅，即係 elders 啊，真係你唔好同佢講，你同佢講咩全民退保，佢唔理。但係話原來冇咗全民退保咧，你就冇咗3000幾蚊喎。你唔好同佢講計幾多錢，你唔好同佢講攞幾多基金嚟 set up 基金，佢唔理。我話有就3000幾，冇就0蚊。咁你要邊個？咁佢就自然喊㗎啦。佢又喊嘅啦，我嚟講，我俗稱呢叫落緊藥，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噶嘛，係咪？咁冇咗全民退保3000幾又好，2000幾都好，呢個係其實係建制派造成噶嘛，同埋政府造成的。所以其實咧，我哋做區咧，即係除咗一般係建立個關係，我哋要能夠有個 continuity 係去俾佢哋知道，就係唔好放棄阿公阿婆，唔好覺得同佢量完血壓就 OK， 握完手 OK。我都有做嘅，因為我長時間啲嘛，你啱啱嗰個 beginning station， 所以好重要噶，即係我都要量緊血壓先啦。你兩間點同佢傾偈啊？得閒同佢傾咁多嘢咩？係咪先？係咪等佢發下牢騷？唉，點解等咁耐啊？啲公營醫療啊，搞錯啊！你同我量仲快過個姑娘同我量嘅咁樣，咁咪同佢講啦，係喎，點解咧？點解咁樣咁樣？即係其實好重要啊！即係呢個係個。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民主運動咧係好長遠。可能我或者你哋有生之年，我哋都唔知㗎。但我哋肯唔肯落秧咧， 落插秧呢？今日唔插秧，第日唔會成長，唔會開花結果。今日我哋要插秧，即係好重要呢樣嘢，就我哋肯唔肯去付出，甚至乎我哋未必選贏都要插秧，唔係為選舉而插秧，唔係為自己插秧，為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去插秧，呢個好重要。我哋個初心係我哋要令到社會嘅蛇渣餅都消失嘛，係咪？我哋要令到啲市民係唔使要靠反送中出嚟投票嘛？四年後唔係咁噶啦，我哋要令到啲選民係自己係有一個良知、公義、是非嘅心啊！喺呢兩年裏面咧，何君瑤幫我助選咗好多次，佢簡直係一個助選同埋宣傳機器。我覺得真係，即係無論由遠至嘅殺無赦，去到食乜嘢腸，喺立法會講埋啲咁嘅嘢，又法庭自拍，即係等等呢啲事情咧，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真係，我真係要 credit to 阿何君瑤，即係佢呢啲嘅行為其實係正正係讓到我哋嘅社區，讓我哋香港咧更加知道我哋嘅良知係好重要。今日咧，我哋選舉我自己喺個過程裏面好客觀嗰句，我覺得我自己真正受到嘅恐嚇係唔係好大？雖然有電話嘅恐嚇話要逼我退選啦，甚至乎即係有街頭嘅一啲嘅即係襲擊啦，咁啊 touch wood 就真係冇受傷。但係我覺得呢啲嘅事情令到我見證到社區上嘅良知係醖釀緊。到我哋有事嘅時候，街坊嘅保護啦，街坊嘅發聲啦。想想以前會不會這樣，香港和大陸分別是什麼？大陸就是見到人被人打不出聲，走過踩一隻腳算數，香港不是，去互相幫助，去協助。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兩年裡面，我很感受到無論在我自己的區域，是香港這個區整個 territories， 我們的良知醖釀了。但是我們會不會因為這個選舉叫做有個好的結果的時候停了林花，停了施肥？我覺得我很緊張的，就是究竟我們這個民主盆栽是不是結到果呢？所以我們今天呢， 我自己會想一件事，就是接下來我會 forecast 更加遠，就是在社區上，我相信在席的每一個區議員都有很大壓力，後任區議員很大壓力。以前我們是 minority， 我們以前是在野黨，現在我們是 majority， 是執政黨，市民對我們要求很高，政府更加玩嘢，他是不推就不推的啦，你在野執政都是不推的，那到時呢我們就背了背。所以我們要給市民是去除了民生上，我們要繼續去灌溉良知、公義和民主的價值觀。我們要讓市民知道，就算我們區議員、後任區議員盡曬力的時候，那個結果不要入曬民主派數啊！是究竟政府有沒有聽民主派？當然我們要盡力，但是如果我們盡曬我們所有方法的時候，政府一意孤行的時候怎麼辦？要讓市民知道這一樣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因為很客觀那句，今年的投票率大家知道是很高，七成。何君瑤條 PK 多600多票，你說是不是很過分呢？其實 我是真的審慎中是 很大的警醒，就是他一個衰到這樣的人都多了600多票啊，他不走票還多600多票啊，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危機信號。我們要很清楚知道我們的香港的社會的 components， 原來有很多人支持著極端藍絲。我不理多了600多票是真是真心投還是中票投，我不理，但是這600多票的確確存在了， 下一年立法會選舉，四年後區議會選舉，我哋都一定要面對緊呢樣情況。所以我覺得嚟緊我哋真係要做更加多嘅淋花、施肥、公民推廣係好重要，好重要。今日呢個場合我覺得好係一個其中一個好好嘅方式。我哋每一個今日聽完之後，我哋要分享翻俾身邊可能聽唔到嘅、冇聽過嘅朋友。我哋點樣能讓到我哋身邊嘅朋友、街坊、同事，甚至乎行過你嘅人都知道，哇！原來依區有 TG。有耳惡英是為什麼的，不要只是一方面偏執了說怪抗爭怪示威，有因有果。我們香港人要讓自己讓身邊的人更加有一個批判思維，其實我覺得有批判思維的時候民主就會浮現。所以大家知道教育局說不要搞通識教育了嘛，是不是？你成班高官，大家他們根本就沒有批判思維的嘛。嚟緊四年咧，我希望咧，即係大家各位市民喺自己嘅區又好，其他區都好，用多啲力量監察都唔緊要，俾壓力我哋每一個民選嘅區議員，去讓到我哋咧可以即係為社區，最緊要係為社會做得更加多。多謝大家。 咁啊，我聽到你嘅分享，因為我冇諗過原來你有咁樣嘅歷程啦，而且係咁。對嚟緊嘅呢條路咁清醒嘅一個認識同埋準備，咁我相信其實嚟緊呢四年對在座每一位嘅候任區議員咧，其實壓力都好大，同埋呢個挑戰都會好大嘅嚇。OK， 咁我哋下一位咧，我哋請呢個城市花園嘅呢個Joseline 咧同我哋分享。 今次其實我都沒想過自己會當選的，因為其實在選那一天，即是24號那一天，其實我就很多時間都是站在許清安旁邊，站在他旁邊其實都很頹的，因為你會看到是很多福建人，很多公公婆婆走去他身邊就說，哎，我支持你啊，得的，你一定連任的，然後之後就跟住經過嗰啲街坊啦，就冇乜表示，冇乜表態嘅。跟住我請求二號，請求二號，跟住佢哋就咁樣行過。跟住我覺得好似反應麻麻地，我死啦！今次會唔會大敗咧？雖然我本身嘅原意出嚟係反佔當選，冇俾佢起碼即係覺得二十年啦，我係坐喺度一直係會心安理得咁可以繼續坐到落去啦。咁我就覺得死啦！個好告急喎呢樣嘢，就係見到投票嘅好多都係公公婆婆。跟住有好多福建人去同佢站台去影相，跟住佢有好多義工，佢啲義工係多到同我企一齊嘅，因為有十個，仲要輪更去食飯啦。跟住佢哋義工係試過行埋嚟話：我係嚟做義工㗎，喺邊度簽名啊？跟住我你係咪揾錯啊？你揾邊個候選人？我呢度冇簽名，唔使報到。跟住後屘佢就係啊，跟住去咗隔離就跟住嗰陣就要簽名嘅，咁我就望到其實佢個有個表啦，跟住之後後屘有好多人喺度簽名，跟住其實中間就有啲小插曲嘅，佢就係同我嘅義工喺度嘈交啦，因為我有義工係福建人。咁佢聽得明佢哋講嘅嘢，咁佢就係咁叫佢啲街坊就話：，唔好投，我哋唔投曱甴嘅，我哋唔投曱甴。跟住後屘，我嘅義工就用福建話就話：，唔好咁樣講啦，即係我哋都大家都係想做選舉，唔好喺度詆毀人啦。跟住唔好人身攻擊嗰啲。跟住後屘佢就話：，福建曱甴，咁係咁話我義工係福建曱甴。咁我義工就有啲嬲啦，即係大家都係福建人，使乜咁樣啫？咁跟住後屘我就係撳住佢哋，佢哋就喺度諗住想嘈交嗰啲嘢。咁跟住後屘佢義工就一直都喺度就同啲人喺度講話，我哋唔投曱甴嘅，我哋係愛和平嘅，咁我哋今次要投翻俾許清安啊嗰啲，咁支持佢連任，咁好啦呢個都算。跟住三號嘅義工咧都係一啲比較奇葩，即係佢真係好奇怪，因為點解咧？我未見過義工係咁樣，因為我自己義工係好正常，因為都係啲即係正常嘅嘛。 我義工都係舉下牌就叫大家支持二號啦，跟住佢我突然間喺嗰度 feel 到係一場 opera 咯，因為佢義工即係三號嘅義工，佢就拎咗牌就三號咁樣，跟住我同啲義工就望住大家做乜嘢啊？跟住我話其實呢個係一個正經嘅選舉，大家可以認真少少去對待，即係我覺得成件事係好認真，大家都好努力去做，但係變咗喺度即係互相喺度嘈交，甚至係攞呢啲嘢好似喺度搞笑咁，我覺得係好唔尊重大家，唔尊重選民，但係都係對大家嘅努力係即係有啲藐視咗咁樣啦。咁即係一直喺度都好頹嘅，直到即係見到我身邊陸陸續續都開始有啲義工啊、街坊出嚟幫手，佢哋投完票之後就過嚟幫手，甚至有啲自動請願就話：我會過嚟幫手。你可以安排去邊度啊？跟住我覺得係好多呢啲，佢哋係肯為自己社區付出努力嘅。一開頭一出嚟嘅時候咧，好多時我都係自己一個企喺街站啦。咁耐唔耐就多一個街坊會幫我一齊啊，早站啊、夜晚站都會幫下手。咁好多時我哋自己私底下有個 WhatsApp group， 咁我就 connect 咗啲街坊。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其中一步係我想做嘅，因為我覺得見到過往太多嘅即係你社區聯繫係好少，即係可能唔同以前啦，人情味都難。都係淡咗啦，變咗就好多時大家住咗喺同一個屋苑，住咗成十幾年一對嘢對，其實我都唔知道我上下樓嗰啲人係做乜，可能就係因為我屋苑滲水或者佢嗰度嘈親，我就落去話可唔可以細聲啲，或者可唔可以你屋企漏水喎，你可唔可以搞搞佢？咁即係變咗我想個社區活力多少少，大家可以互相幫助。即係我透過係街站度接觸唔同嘅人，我就話我會搞個 WhatsApp group， 有時可能 share 大家啲新聞啊，甚至係有啲咩互相幫助，你出句聲你都可以有人幫下嘛。即係尤其是退咗休嘅，你有啲細藝想，可能我個 group 係咁樣嘅，有啲街坊咧佢哋就好中意飲酒，跟住話喺個 group 度話音文幫去公園度飲酒啊，跟住就街坊 OK 依家落嚟換埋衫就落嚟飲啦，跟住一試過就話出邊就係、是。出面有啲亂啦，跟住話我想收集啲衫啊，跟住有冇人有衫喺度多嘅，跟住喺個 group 度講，跟住有啲人就又會去回應翻，去俾翻啲衫佢哋啦，即係俾佢哋拎出去幫手。咁呢樣嘢開始體驗到我所做嘅 connect 嗰班人，亦都希望嚟緊可以透過四年嘅時間再幫，即係唔同嘅活動啦，去組織佢，甚至去令到佢哋互相去幫助大家多少少，因為我。有一次早站我接觸到的一個公公，一個婆婆啦，她90歲，我見到她自己一個又拐杖又不拎喎，但係你就喺度慢慢咁行啦，行下又企下咁，跟住我就去問佢啦，話我不如我扶你啦，你去邊度啊？咁佢話佢去佢要去公園嗰度晨運，去公園度坐下，咁啊食飯，跟住我就咁好啦，我扶你過去啦。咁後屘佢話喺公園度玩完之後，佢就又見佢走啦，跟住我就話點解你唔拎拐杖啊？我就同佢傾偈啦，跟住佢就話唔使啦，即係拐杖嗰啲嘢好麻煩啊。跟住我話但係你跌一跌就好危險㗎嘛，你知老人家骨頭碎。跟住佢就話我話咁你唔請工人嘅，工人咧，跟住佢話冇邊有錢啦、啊，即係佢雖然住城市花園啦，咁但係我就同佢傾偈話你佢90歲喎。跟住佢就話佢嘅仔女咧都係住附近啊，嗰啲即係孫都係去咗外國讀書嗰啲啦。咁孫好似都有再有小朋友嘅。咁我佢就好多時自己一個喺屋企。我話你會唔會係有啲危險啊？咁你一個人喺度好危險嘅喎。咁佢話邊有錢啦、啊？平時即係食有都係即係 OK 啦。咁但係有燈有火蠟啊，咁你加埋生果金其實都係好少錢嘅啫喎。跟住話咁呢樣嘢就變咗我諗到。會不會其實政府在除了當然關注窮人和一些比較貧窮的長者是很少的，但這一類的人我們都需要關心，因為沒有一個可能他們不知道 NGO 可以幫到他們，甚至陪診啊，或者可以幫他們可能有些社區活動，他們會車他們一起 去上下堂啊、興趣班，因為他們沒那麼悶啊。我覺得可不可以我之後可以做一個中間人去做一個接觸一個 NGO 同埋接觸佢哋，可能 refer 啲 case 俾佢哋，等到佢哋係唔會咁悶，或者係有人照顧下佢咧。咁呢個就諗到，即係我希望喺日後呢一樣嘢係多少少去關注佢哋。咁你話其實我出嚟嘅時候我都有諗過，去到中途，因為我都係6月零出嚟啦。咁其實做到一半嘅時候，臨宣布參選嘅時候，其實我真係刻諗 即係猶豫過，我仲要唔要繼續呢？因為我本身四月嘅時候就已經冇做我本身銀行份工啦。咁即係我係揾咗份新嘅工嘅，咁但係差唔多八月入職啦。咁八月嘅時候仲要同公司申報我 OBI 喎，即係我 outside business interest 啦。咁公司一個新人嚟講，你要搞呢一壇嘢咧係好麻煩。咁我公司就做到咁上下啦。咁啱啱翻新工冇耐，跟住就俾人拉咗。咁我個 training 上咗兩個月，咁即係好少咧。佢通常上 training 都係兩個零三個星期嘅啫。咁但我係上咗兩個零月嘅 training 啦。跟住我係接觸咗兩班嘅同學仔，跟住佢都知道發生咩事啦。跟住我喺公司點啊 ，O 唔 OK 啊，批唔批？跟住我都申請做嘅，不過我一開頭同公司講，我話我有呢個意向去做，即係參選呢樣嘢啦，即係我希望公司可能會我提早同佢講嘅，即係可能九月尾就同佢講啦。咁我就話公司會唔會有啲咩意見啊，或者你有咩我想我可以即係可以幫我選擇啦。跟住佢就好直接個 HR 就講啦，其實冇㗎啦，我哋都可能你真係自己決定就啦，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嗰啲，即係我哋公司。佢就唔同我講話不批嘅，佢就話我哋好多時都唔批㗎啦，咁通常都係自己走嘅，咁你就諗下啦，咁反正你又未過三個月試用期，咁不如你自己走啦。咁我就咁我翻去同我條 team 傾下先。跟住我就嗰晚咧翻到屋企，唔係即係我依家自己一個人住啦，因為我要即係出嚟做社區工作，我就搬咗出嚟住嘅。咁我屋企人就會擔心，因為未試過自己個女話出咗去住又唔翻屋企，跟住我幫佢執屋啊，咁好擔心呢啲嘢。跟住我就打俾我媽，佢話我可能咧 keep 唔到份工嘅。跟住我話其實你覺得我唔應該選？跟住佢話你自己諗啦。即係佢都知道係拗唔掂我㗎啦，因為由細到大其實我都比較硬頸，我自己想做嘅嘢咧，佢係阻止唔到我。跟住我嗰刻有諗過，即係當然係冇得計到咁盡嘅，即係就覺得你出嚟選完。你冇咗份工，因為我份工其實做銀行呢一個位其實差不多人工啦。咁變相其實你個犧牲都 OK 嘅，即係我覺得我仲硬都可以揾到差不多嘅工嘅，即係始終經驗香港係，即係香港嗰個揾工係容易嘅。咁變相你又有相關經驗，其實都 OK。跟住我就問 OK， 不過但係我都想試一下，始終你未試過唔知啦。咁我話試過你起碼即係唔。即係起碼我會心死先咯，即係起碼我會搏盡，即係好似以前大家講搏盡無悔嘛。咁我起碼嘗試過，我試過出嚟做，咁得咗咪得咗咯，唔得嘅咪翻去翻工咯。咁佢就話：，你唔得嘅你就去 working holiday 啦，你唔好喺香港啦，即係你唔好喺度即係獻酬啦，即係你覺得你搞完一輪全世界又即係多人去留意呢樣嘢，之後你就仲要輸咗喎，咁你又冇工喎，咁你又冇收入，你不如就去啦。跟住係啦，你自己同你老豆傾啦。跟住我打俾我老豆，即係我嗰陣已經係喺個地鐵度喊曬口，因為我覺得成件事係好灰嘅，公司又即係公司我都預咗佢唔 support 啦。跟住之後，但係你會諗到一時間我啱啱翻份新工，我打區要錢，即係你做即係印嘢要錢啦，就算我印單張要錢啦，你要租要錢啦。咁我諗緊，死啦！公司係咁使緊自己積蓄，都覺得好難打。跟住身邊義工嘅話咧係好，即係都係少嘅。即係雖然你係網上召集到一班，但係好多時其實大家都比較拎住鍵盤出街咁樣。好多時就OK 啦 ，OK。跟住之後就我到時再諗下先啦。你俾個 schedule 我 OK， 我會嚟㗎啦。咁變咗其實你招咗幾多上網招咗義工，其實好多時好少會出現到。好多時我反而我嘅義工係跨區過嚟幫手，甚至即係都係香港嘅，可能柴灣啊、太古城嗰啲義工過嚟幫手。咁即係本區嘅就可能有時就比較忙啊，咁都明理解嘅。咁我同老豆話：，我咁樣做你贊唔贊成？跟住佢就話：，你講一聲就 OK 啦。即係我即係雖然唔係話好多次，但我都預備咗少少。譬如如果你有啲咩需要應急嘅，咁 OK 嘅。即係可能你話你輸咗，你仲要交租，你冇咗份工喎，咁幾個月租即係嗰啲都 OK 噶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即係你想做就去做啦。咁跟住呢樣嘢我就覺得好啦，我就繼續去做啦。即係我覺得有屋企人嘅支持係好好嘅，因為嗰時我無啦啦即係俾人拉完之後啦，我其實我屋企人咧係我出嚟參選。 即係我第一個新聞出嚟嘅時候，佢哋先知道我係有意向出嚟去做地區工作出嚟參選。我係由之中冇同佢講過我會出嚟做嘅。跟住即係仲要佢哋係唔係自己睇新聞知啦，係我個親戚就突然之間話：喂，你個女上咗新聞喎！啊，咁啊，佢依家出咗去做啊，佢諗住做地區工作，佢諗住想選啊嗰啲。跟住佢嚇，我唔知喎，佢冇同我講過喎，我由頭到尾都唔知呢樣嘢嘅。跟住後屘就出咗佢但係冇問我嘅，就冇特別問點解你要出嚟做，點解佢就即係都支持嘅。咁我俾人拉完之後啦，我又自己困住，跟住佢就成日都覺得我又有時夜晚又自己困擺街站，擺到有啲嘢。咁因為我自己本身翻工咧，我會早站都有時擺下，跟住夜晚就固定一定會擺噶啦。咁星期六日咧都係朝頭早七點鐘啦，玩到夜晚十點鐘嘅。咁我哋就同啲義工輪流食飯，咁係好扯嘅，覺得即係所以我呢排呢幾日咧都沉寂咗一段時間，因為真係我發覺係扯到盡咗之後咧，係有啲辛苦，真係好辛苦。跟住之後尾跟住佢就係咯，佢就成日打俾我就喂，你唔好自己一個人擺街站擺咁夜啦，冇人睇住你㗎，好擔心喎，你知，我好驚你無啦啦俾人拉。跟住有一次我又出咗去做直播，跟住後屘佢無啦打嚟，咁做直播啦，跟住我話你去咗邊啊？跟住我話喺屋企啊。佢話唔好玩啦，我睇到你做直播。跟住係啊係啊，安全嘅 ，OK 㗎啦，我轉頭會翻去㗎啦咁樣。因為嗰次係撈記者咧，因為我哋一齊做緊訪問啦。咁嗰次又喺北角柏林山就有衝突。咁其實我個訪問就喺我個警察個防線200米左右。咁佢就影住我，就係咁望住。陣間佢嚟到，佢話我知啊，即係因為我要影噶嘛。跟住後屘示威者喺中間，佢哋突然之間行咗過我嗰邊。咁我做緊訪問，我做緊直播。咁你唔好喺我面前講你哋嗰啲策略好唔好啊？跟住我就。我哋不如去嗰邊啦，我哋去嗰邊做訪問啦，跟住好啦好啦，跟住佢哋就即係其實佢哋個傾緊，我哋應該要點樣走？我哋應該去寶馬山走，定係去天后走？跟住我話，即係我將個直播都移開啲，我就話你細聲啲啊，跟住我就默默咁行過嗰邊啦，我唔想聽到你哋講點樣講，我都唔想俾人知道你哋嘅去向係點啦。咁即係我屋企人就好搞笑，即係佢哋會成日 mon 住我 page。幾時做直播去咗邊度？跟住之後就話你點解唔翻屋企嘅？你咁夜去咗邊？跟住有時我又會偷偷地出去啦，即係睇下啲發生咩事啦。跟住有時又可能幫下手，有啲咩幫到手嗰啲嘢啦。跟住佢話：你唔好出去啦，好危險㗎！你知唔知？你依家又即係嗰次又上過幾次新聞，因為就係被捕之後，佢哋就覺得我會好容易成為佢哋嘅 target。認得我啊，然之後又再拉我，然之後你就又可能冇得選啦嗰啲嘢，你就唔好出去搞咁多啦。嗰啲會有人做噶啦。跟住我話但係即係你要我坐喺度，淨係 focus 選舉，你去叫人投票，我做唔出啦。即係更何況係嗰時 Poly 同中大嘅事，跟住我係做唔到啲咩，但係你又臨近選舉期，你係需要去話有一個即係出現去俾街坊認得你，因為E區相對都難嘅。咁佢哋總有一班人係平行時空噶嘛，見到你唔出現就覺得你冇做嘢嘅。咁我都出現，但係我希望佢哋關注一樣嘢，我都有舉個牌，佢話俾你知，可唔可以即係關注一下？其實嗰一日都好多人去睇，又去停留去望，跟住亦都係有街坊走過嚟，即係嗰啲翻工一族啦。因為我特登企 AIA 門口，跟住我見到嗰一日係有少少嬲嘅，因為我見到咁早已經喺度咁多人翻工，跟住覺得有啲嬲啦，即係。但都算我明嘅，總有人有佢嘅負擔，呢啲佢嘅所有理由，咁我都明嘅。咁做唔到啲咩，咁我就寫個版，跟住叫大家關注一下。你翻工 OK， 但我希望你 keep 住 focus 喺呢啲嘅問題上面。咁我亦都試過就係佢發生衝突之後，我就係有個二奶，即係開個街站啦，跟住我二奶街貼咗啲相出嚟，係。當時嗰啲情況啊，甚至係我哋一邊喺度出面打三打四，啲高官喺度飲緊酒喎、啊，咁呢啲嘢我 show 咗出嚟啦。跟住有啲人問我，有街坊問你咁樣想做啲咩？你係想因為咁樣而叫我哋去投你啊，定點？跟住我話唔係，即係我 po 呢啲嘢出嚟俾你睇咧。其實你哋自己諗下，即係你自己翻去睇完呢一所有嘅圖啊，或者啲所有嘅新聞啊，佢內容你自己想想究竟成件事是怎樣，我想你們自己思考多一點，我不想透過這件事叫你們投票給我，或者你們投給我，因為這件事是實在我不想拿這些來掏光。他們就說哦，那 OK 啦。後來我那天完了街站之後，我收到一些 PM 就說 我聽到你個答案，即係佢經過嘅，但聽到我同個街坊講話，我唔係鋪呢啲嘢，係喺度食人去萬毒嘅嘢，跟住佢就覺得啊，我好開心聽到你哋咁講，因為佢好擔心就係大家今次選舉好多後生仔出嚟，又趁住呢場運動，係咪喺度食緊人哋萬毒？大家好多呢啲諗呢啲諗法，即係驚我哋選完一班人出嚟係喺議會入邊做唔到嘢，然之後大家好似入邊就喺度玩咁，但係。我哋雖然係新，雖然係經驗少，但係其實我哋係可以學習，所有人都係由零開始。即係你去建工，個 boss 都會肯俾機會一個 fresh graduate 噶嘛。咁呢樣就正同我都會同街坊講，佢話你咁新，我點解要投你啊？咁我話你要有經驗，有廿年啊，你咁你繼續投都得㗎。咁但係你要先俾機會人㗎嘛。咁唔係㗎，你點知可唔可以改變咧？咁我唔記得咗多謝范希泰。因為我多謝佢真係出嚟解決，因為如果冇佢嘅話，即係冇佢嘅話係冇可能贏到。因為我知道單獨對佢清安其實係好大機會會輸。咁但係亦都好多謝佢，因為其實係咯，因為佢我哋依家好多新嘅方向，關於大回收啊啲屋苑嘅問題都有啲新嘅方向。咁都係咯，都好多謝佢出嚟嘅。點解會咁多謝佢？就係其實佢出嚟早過我嘅。咁我都開頭都當佢係，即係我都好認真咁去對待嘅成件事，因為我覺得佢係講嘅嘢啦，即係佢對啲公婆都係有一套嘅。咁其實啲公婆都好中意佢嗰一套，話 even 有個街坊佢係有兩個小朋友，跟住佢都話我要投三號啊，三號嗰個叔叔咧好 warm 啊，佢咧會拖住我哋過馬路㗎。跟住後屘好彩我感化咗佢。佢終於轉投我懷抱，跟住好多謝個街坊咧，係都有即係持平地去教，即係同個小朋友講去分析翻成件事，即係我都好開心嘅。咁佢都即係小朋友即係出嚟去有啲鼓勵下啦，咁有啲街坊見到我去拖住小朋友，那個小朋友跑過嚟，離遠就跑過嚟，就雪欣姐姐，跟住我就攬下啦，跟住佢就成日話佢每日佢阿媽就即係佢阿媽就同我，佢成日都嗌住要揾你。他去旅行的時候就說要去找你，然後他說為什麼今天不見秀欣姐姐的，然後他就走環球區就在那裡找我去了標牌街站，然後就說我摸摸這個小朋友，然後他應該是我最小的粉絲之一，因為無之一，他都是只有幾歲，但是他是都說話都 OK 的，不算太流利但 OK 的，靚靚仔仔很得意，然後我就有很多這些很搞笑的事發生，當中都有啲唔開心嘅，其實開頭我自己冇接觸過係一啲接派傳單嘅，因為過往可能暑期工啊或者係正職，其實都係做我翻過馬會啦，翻過馬會 sell 即係買飛嗰啲啦，咁但係喺啲即係 VIP 房入邊嘅就翻馬場，咁亦都試過去買化妝品啊，咁但係反而即係傳單嘅嘢，我好多時喺街上我係唔會接噶嘛，即係好多人都可能唔接或者。係啦 ，OK 㗎啦。跟住，但係你有先到你自己親身去派嘅時候，街坊會拎嘅開頭，拎下啦。呢個有㗎啦，我有㗎啦 ，OK 㗎。但係其實我份新人今日先派，咁甚至係有一份係我之前派嗰個年曆啦，咁大卷，跟住同我嗰第一日派佢話 OK 㗎啦，有㗎啦。咁我嚇，但係第一日派你要啦好嘛？第一日派嘅，跟住後屘佢就好啦，咁好啦。跟住有啲街坊會即係走過嚟拎，跟住話。是不是一樣的一樣我不要的了，我已經有很多份屋企有很多張了，我說是啊真的一樣的，他就看看先，哎呀真的一樣的，真的不同的，他就說那我拎啦，他就會是有些可能不想浪都不想就是想給多人派的這些心態，但是我自己做派的就覺得其實當人家拒絕你的傳單是有些不開心的，跟住從此之後，我出去即係接單咗，我會拎佢俾我，我就會拎翻出嚟，跟住都自己體驗得到。跟住即係呢樣嘢，我係有啲深嘅體會，同埋最大嘅係我覺得諗翻因為被捕之後啦，我係多咗好多 focus， 即係可能 focus 咗去點解即係被捕之後嗰個感受，甚至係一啲濫捕啊，或者對於女性受害者呢樣嘢係多咗，亦都有唔同嘅即係佢哋嗰啲集會係有邀請去講嘢啦。咁嗰陣時係好多好多曝光，咁所以都間接令到係 短時間入邊多咗街坊識我，咁我覺得佢哋的確係好 warm 嘅，佢哋有時真係本身唔識，跟住佢就話：我外女話咧，你無啦啦俾人拉咗啊！我睇電視睇到你好似好大隻，但係點解原來你真係咁細啊？係啊，跟住佢就話：不過我真係好擔心啊！佢嗰陣時係我即係拉完放翻出嚟冇咯，我就去擺街站，跟住後屘佢哋就係喊，即係有時真係眼濕濕咁樣攬住我，就覺得係點即係估唔到啦，同埋覺得好突唔抵嘅，佢會覺得即係都係媽媽一輩啦，或者係長者少少，佢就覺得點解要去到後生仔先至，即係要我班後生仔前面咧，佢哋有呢啲嘅心態，咁變相就令到佢哋就會好關心呢件事，亦都留意多咗我。佢就話本身真係唔知道，亦都冇咁重視今次去投票，但係見到今次咁樣有好多人俾人拉，甚至係唔尋常嘅自殺，其實佢哋都好關心。 咁我哋喺等論俾大家發問之前，我哋最後咧就請阿表弟。表弟喺尖沙咀過嚟嘅，啱啱入嚟，因為知道佢係攝影記者啦，咁其實所以佢都OK， 加油，表弟！ 咁講下自己個背景係，我上屆已經喺同區有選過，咁上屆選嘅時候都觸目㗎，上屆即係因為小人選啊嘛，咁然後跟住我本身係之前係佔中義工，咁有三子嘅支持，咁所以咧咁大公民會咧就好開心嘅嘢，招呼嘅，基本上三日唔係兩日咧就有 A1 嘅，咁所以嗰啲鏡頭捕捉嗰陣時候就慣嘅，咁不過大概講上屆啦。咁跟住其實最重要係本身上屆選完，其實去到之後咧，一直都係會做啲 follow up 嘅社會工作啦。咁其實咧做還做，初時係一直都諗做完咧跟埋依四年咧就諗住。即係唔好諗住選，因為個原因係有人問話點解又要做 follow up， 跟住又唔選咧？咁其實嗰陣時係攞800票啫，咁800票，但係我嘅諗法就係話，第一啦，咁你知啦，俾戴耀廷嗰啲咧，嗰啲嗰個婆心兒我咁啊，嗱記住咧，你選完咧就唔好想走啦，嗰啲大師嚟㗎嘛，佢係咁唔係選嘅時候已經知。做嘅話大件事啦，見到佢嘅話咁樣，所以嗰陣時就係話，即係我嘅心態自己諗就係800票，佢唔係投你當日，佢咪投當日，佢係投你四年希望，咁你咪做咯，即係你又可以平常心啲嘅，即係你覺得如果你唔想繼續做嘅話咧，即係唔想選嘅話咧，咁你點都供完自己對得住自己嘅時間咧，攞出嚟去做，譬如話我跟翻啲咁啊大圍啲嘅大啲。問題嘅嘢啦，譬如話講緊啲有三個區嘅地下空間點樣發展啊，我哋講啲大嘅，譬如後往咩吉滔啊嗰啲問題啊，咁嗰啲就易啲跟嘅。咁同埋嗰陣時都好好啊，香港大學嗰時會請我哋做地區組織會做，咁我哋可以去聽。去到邊個時候想即係要再選咧？我諗就真係六月嘅時候，即係你當時。反送中即係開始都閉掛嘅時候，因為你明白嗰個問題咧，區議會係一個喺當中係一個好大問題。區議會係咩咧？即係搞翻清楚點樣服務街坊到區議會嘅架構係民意諮詢做諮詢，民意嘅諮詢，即係街坊講嘅嘢，我哋要知道，我哋要知道之後話俾民政事務局聽，民政事務局就話翻俾民政事務處劉光華聽。咁啊，儘管四年前劉光華唔係五年前劉光華唔係民政事務處啦，咁但係五年後大家知啦林鄭喺度佢都係繼續冇嘢講嘅，即係嗰一下係我哋要知道個問題係依咁多年以嚟， 佔中又好，再之前也好，佔中就叫做三支搞出嚟㗎啦，咁唔關政府事啦。咁但係今次逃犯條例就係政府自己搞出嚟㗎啦，搞出嚟冇諮詢過民意，或者調翻轉咁講，建制派恃住佢哋兩個議會都係過半情況下，咪冚住你把聲，我中意過唔過啊，仲要支持啊嘛，你知㗎啦，佢最叻就係支持啊沙中一地兩檢啊。哇！即係多到無論啦，點總之佢揾十八區議會主席係通過都贊成咗好多嘢嘅。咁啊，當年八三一都係啦，咁啊，嗰、那個問題就係話 ，OK， 你見到開始社會個撕裂係比之前佔中仲更加嚴重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民意唔冇渠道去表達，或者俾建制揸住咗個民意嘅時候，其實係害咗好多人。不是純粹簡單地說、他贏了只是拿蛇齋餅種的資源的問題，是我經常都說的，我們要齊齊過半齊上齊落，要做到的事就是不要說我們有多成功爭取什麼，我們先要說就是我們起碼不會，起碼有十七區，是不是起碼十七區不會今屆不會再做政府的啦啦隊，先講咗我哋可以令政府做到啲乜先，唔好話我哋自己做到乜，我哋民意諮詢嘅啫嘛，我哋冇權，佢要唔補條路我都催佢唔上，唔係我哋可以個職能可以做啊嘛，我哋只可以話好你唔做，咁我咪再帶啲街坊嚟日日企喺你前面咁樣樣講，得冇問題嘅，但係我哋搞翻清楚個本質民意諮詢嘅話，我哋自己區議員，如果我哋做好翻呢一 part 先，所有嘅諮詢嘅嘢，上一屆、前一屆、再大前一屆，我哋幾時攞個區議會撥款做得幾多錢？攞幾多錢嚟做 survey 啊？我哋而家講話公開數據咩成，我哋好支持。如果支持嘅話，唔該，我哋區議會撥款，點解我哋自己唔攞嚟做地區自己嘅 survey 咧？依啲位係我哋對選民要有交代，做翻本職，搞掂個本職，我哋點樣去關心街坊、關心城，都既然緊要啦，當然緊要啦。咁但係，兩手是兩隻腳行路的嘛，那樣東西是會令到你做多了很多東西。那初時我自己去到六七月的時候呢，都是跟著立法會議員呢就嘗試去做一些緩衝，因為我那些做家來的嘛，你知道那些黃金中的嘛，是不是那但是左家來講，我就是粗口派，我就很嬲嬲地那些。那你去到有一個位七二一之後，你發現民憤是很大，大家他們不會信政府，不要說他們即是我們啦，即是我們個個都不信政府的情況下，再之後有一個集會，就我不記得有一個星期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呢，夾住是元朗和上環的那一下，就是我們不是開始說他射到一些過期催淚彈的，那時我們那時還可以跟著許智峰那樣，哇我們吃到硬呢，硬到爆那樣，你發現呢，我們一講話呢，他就專門射，不出現好角，一出現呢又說想緩衝呢，他就專門射你，那你就發現緩衝的路是走到盡頭，沒得緩衝了。那然後就因為自己本身做影相做了都二十年，哦是啊是啊，我只有二十歲 BB 仔開始做咁就識咗啲學家啦，咁佢哋就話喂你入我網盤幫我哋影相，或者我哋係本身係做直播多嘅咁樣㗎嘛，去做影相啦，咁我就用返我嘅職業啦咁樣經驗去繼續喺前線做影相。咁第一個禮拜就開心啦，第一個禮拜就已經中海綿彈啦，望住我哋一紮記者呢就射，咁我叫好彩嘅，即係射中我啦，即係後後生生咁樣，又唔係射到咩要害呢，好過射到其他記者㗎嘛，已經中了一下就入了醫院了。那啊，再下一個禮拜就是八三一，再下一個禮拜八三一，八三一拍到條片咁樣樣。你嚇？ 係咪過百萬要？ 我唔知道，我冇理喎，睇嗰啲咁啊。但係嗰個問題係 太子片片嗰條片 你發現個因為新聞呢，我們做開影相，我們知道那個偶發性很大，即是不是說我有多好經驗我就拍到，是你那下的東西是不是在你前面出現，那你就發現 OK 那個時間是選中你，你是不是做對的決定是很重要，那本身我拍照我沒來拍片嘛，那我就是覺得這個位置好像拍片重要一點，就拍到去拍片，所以你看到這片是扭來扭去來扭去這樣 咁啊，即係嗰一下係拍咗，然後拍嗰個時候你好冷靜，因為你知道你嘅職業係本身要好冷靜去拍嗰、那個場景。到我諗好多場合我都講過，即係當佢閂咗車門，我放低咗部機，即係停咗錄嘅時候，我就對住個情侶係。你發現嗰一下係成架車裏面係啦，我儘管話我廿歲啫，咁都係我成架車裏面最有經驗嗰個啦。咁啊，你發現所有人都崩潰，所有人係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憤怒啊、喊啊，所有嘢。你喺嗰個時候咁，究竟你記者以外你咩身份？即係我就要問自己。咁啊，放低部機停咗唔到啊。你要用呼喊，因為佢哋咧係已經冇曬反應㗎啦，即係喝住嗰啲好傷嗰啲咧，就叫啲 first aid 過嚟幫佢止血；冇事嗰啲行埋一邊互相扶持；普通嗰啲即係嗰個情緒中胡椒噴霧嗰啲就我自己幫佢洗。即係嗰下你就開始覺得好無助啦，即係好哦，原來當件事喺你面前嘅時候，你要諗下要點樣去處理嘅時候，好慘，因為那一刻我都是很騰雞。我做一下之後，我發現原來我沒有戴手套，說我自己咬到黐肺，即何況他們整班人，即我們手而已。當然最後不幸就是在油麻地的時候，那對情侶都被人拉走，即他們太沒有立刻下車就走，他們在那裡很害怕，在那裡等那個事就過了。然後跟著另外的痛苦位是之後連續三日裡面做了30個訪問，是你那一刻已經很崩潰，我自己都不想再提，但是 你知道、啊、你在那個位置，你那個時候你只能夠由你把口講的話，你就要頂硬上去做。之後是想是不想理任何東西，就是覺得你沒得搞，你這個社會沒得搞，不想理。隔了一陣又要你都要振作噶，咁樣跟住繼續要做選舉嘢啦。咁啊，因為本身我上一屆已經選過咧，咁所以其實好多文宣啊，或者好多地區工作已經有曬資料。好早之前咧，我選之前咧已經寫好曬一二三四五六份嘢咁樣樣，然後跟住再加基本上一份最尾埋尾一份已經係寫好曬。咁所以咧係等啲選舉團隊係點樣執我啲字，嗰啲照斬，咁執我啲字同埋做 design 就出得街。一路做一路派嘅時候，我記得有一次係我真係好少喺個區嘅，即係好離譜嘅，我自己都覺得好離譜，就係、是、因為我有一次咧就係、是、做緊維園嘅一個選舉聚會，即係我哋咁多個議員一齊就候選人就去做個選舉聚會，咁啊做啦，跟住就去到遊行，佢哋去到灣仔，咁去到灣仔有 TG 啦，有放題啦，咁樣放題咧，咁樣跟住有啲婆婆咁樣樣又行過咁樣樣就中曬大鑊啦，咁啊做咗下採訪，我望住又係望住阿婆，你唉，跟住離佢啦，咁樣跟住除咗頭盔，除咗個面罩啊，帶住佢咁走啦，食咗一鑊先啦咁樣，跟住佢講完之後，跟住我唔記得個仲未啦，阿霞姨喺嗰邊啊，咁樣仲未走啊，咁樣好，跟住就過去接第二個之後。仲有三姑咧，咁啊好，又要接，即係最終係好大鑊嘅喺嗰度咧。我未試過咧食 DG 食到咁勁，喂，我買咗靚嘢，應該唔會食喎，係就奶啦，咁就食啦。咁啊初時都唔覺有咩事，咁但係後屘第二日、第三日就嚟反應，嘔得好緊要，個人就虛脱咁樣樣。咁啊嗰個禮拜就已經冇去街站。即係已經有啲義工幫手，即係由嗰陣時候開始已經有啲義工幫手。咁啊，跟住唞一陣咧，就到周同學，周同學電視出現。周同學電視出現嘅時候，我就發現，我哋而家究竟要講啲乜嘢俾啲街坊聽咧？即係我喺度諗緊，我哋要宣傳啲乜嘢，或者我哋要話俾人聽，我哋而家係咩環境咧？其實同義工都好大異味嘅，即係義工覺得話。我哋集中講翻區會嘅，即係我哋區會就做區會事，其他嘢我哋可以由其他嘅崗位去講。咁我係有啲唔同意嘅，我覺得係如果 果先講關心街坊、關心人的話，你冇得最嚴重的事，你不去關心，你去講其他嘢嘅話，唔係愛惜啊！我完全唔介意其他人做，冇問題嘅。我自己是一種比較硬頸的性格，即係同埋比較，即自己本身選的時候，我都是填白區嘅，以前都是咁樣啊，為咗咁樣填白區，上屆填完，今屆又填咁樣樣，咁啊，喂，填完填白區，咁我梗係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㗎啦，冇理由啊，人做我係做咁樣樣，咁我唔係嗰類人啦，咁啊，一病好咗咧，就差唔多咧，又翻咗去中大啊，跟住再過 poly 啦，咁就冇咗10日。我諗嗰個問題係初時我係冇乜諗過話點解唔究竟出唔出嚟呢個問題，根本冇唔會諗。佢哋喺裏面嘅時候，你見住我，咁我自己都係好唔係專登要留喺裏面嘅，只係我留咗喺裏面嘅時候，啲水炮車啊或者啲裝甲車又冇嗌過咪話，你再唔走嘅話，我哋就拉曬你做暴動。我只係。之後才知道，即係歪 corner 嗰啲人走咧，俾人拉咧，先至知道哦，原來咁樣走咧就俾人拉暴動啦咁樣樣。咁然後跟住啲急救員啊、Gersay 同埋有啲我哋啲行家走咧，就真係俾人拉。仲要有一個咧我識嘅，咁啊跟住咧就話攝影記者要鬼路，有個就話舉高雙手，我就嬲嘅，我呢啲好容易嬲嘅人。我點會報導一個真相去要舉高雙手，我點解要對住你警察報道我要咁樣舉高雙手啲鬼度咧？咁樣你要我鬼度，你打爆我光我算啦咁樣。咁當然唔走啦。咁啊，即係唔係好專登唔走，只係嗰個問題啊，啱啱遇到個情況咁樣樣。咁啊，去到個時候你就會開始慢慢留意到個氣氛，因為始終做咗咁多個月嘅採訪，你知道班後生真係有啲係唔覺意喺度。即係有好多係唔覺意喺度，好多係和理飛，咁下低有下低掟，我上高仲諗住打緊羽毛球嗰啲咁樣樣啦，好啦咁樣，即係喺度參觀嘅咋。咁嗰下佢哋係好崩潰嘅，嗰下係去到攻咗一輪，到第二晚，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出面有人想挖救，裡面有人想守住等出面嘅人救。到出面當然啲警察太犀利啦，你救唔到咁樣樣啦。咁裏面有裏面其實初時都平靜，因為知道嗰件事話你哋唔好，其實佢哋大家都希望想話出面唔好再嚟救啦，唔好咁樣再令到大家咁樣出面嘅人要為咗我哋要咁樣樣去被拉。咁啊開始佢哋咪其實好似好自發自覺，咁我哋自己衝啦，我哋冇能夠有出面啲手足咁樣俾人拉啊。衝啊又有啊，有啲崩潰嘅喺裏面啊又有啊，咁我再講翻點解我留喺裏面，我諗係下意識嚟啦，我而家先至諗翻係，因為嗰時831嘅時候，你遇到嗰個問題就係你多一支鏡頭咧，你記錄嗰樣嘢咧係多過緊要，你就會諗到嗰時候連啲記者都要趕住走，即係一個就算一個初時唔俾你一換一，初時係啲記者走就走，一走就俾人拉，咁你梗係要喺裏面記錄啦，咁啊。你冇其他嘢可以識做啊！你就係記錄咯。咁你咪喺嗰個時候選中咗你，你有呢個能力，你就做呢一樣嘢。每一個人喺嗰個位置啱啱啱嗰個時候，你有能力你就做嗰樣嘢。咁我一直都係咁樣諗。咁就喺裡面繼續做記錄啦。咁啊，然後跟住係咯，啲團隊就都有信任，因為本身有好多 core 嘅 member 係以前佔中識。即係由以前佔中已經知道我眼鏡冇得救嘅，咁啊係啦，跟住由佢哋去講俾我哋另外啲義工聽，算啦，佢眼鏡冇得救啦，由佢啦咁樣樣。咁亦都感染到嘅，即係感染到啲義工係話啊，自己覺得喺自己邊個位置度做到咧，佢哋就大家互相喺個位置進步。就係咁咯，點解贏唔知啊？咁啊，嗰個唔係我贏，即係嗰個問題就係話 ，OK， 我喺嗰個Facebook 我會講嘅佢哋個問題嘅時候，我覺得我用即係當時最恐怖嘅位，佢哋裡面幾日裡面最恐怖嘅位就係話，啲人慢慢走， 越嚟越少人嘅時候，佢哋自己好驚慌，佢哋係開始咩人都唔信，因為你同埋開始匿咗上去嘅時候咧，你發現係上下兩個得個十零米嘅距離咧，係可以兩個世界，佢哋就靠自己嘅 TG group 啊究竟裡面下底有幾多個卧底啊、成啊咁樣啊？即係呢啲嘢同我哋喺平台裡面睇嘅可以好唔同。咁你未同佢傾咯，可能你有啲訪問都睇咗，係咯，我只能夠將我下低見到嘅真相話翻俾佢聽，呢、這個就係我嘅責任啊！我做咗嘅嘢，你要決定；我做咗嘅，你要決定。咁最終就都同咗啲人傾，佢哋可以決定到。即係我覺得有啲時候，我勸人就不如講多啲資訊俾佢哋知，佢自己分析好過，因為冇得去怨，咁就冇得去怨其他人嘛。因為同埋我都好驚，我走幾條路線，佢走咗，佢走唔到喎，點算咧？咁樣樣噶嘛，咁啊係，同埋睇到裡面咧係唔願意走嘅，因為佢哋嘅受傷好大，佢哋係嗰啲普通受傷咁樣射中，唔係射頭射性就其實唔係咁傷嘅，都係一兩個禮拜可以好得翻，但係心靈上係你俾人咁樣圍困咗咁耐。出面俾裡面嘅好多壓力，即係出面有好多唔同嘅資訊收咗嚟，話翻俾裡面聽，話裡面你應該點做，應該點走。其實呢個先係最大力。越熟嘅人講嘅嘢俾你聽，就越大一個壓力。即係等同我而家，我講都有，我感受到呢一排嘅壓力，即係出咗嚟啦，即係當選啦。我諗我最大嘅壓力就係話，好多識嘅與唔識嘅人，好希望我去做其他區議做緊嘅嘢，即我要變翻做人哋一樣，依個係我覺得係痛苦嘅，但我明白嘅，因為區會唔同立法會，立法會係比例代表制，就話啊咩唔同 style 嘅人咁入到去，佢都有佢嘅票源。區議會就係話依個係51%嘅遊戲，我哋盡量都係選一個樣，就係大家都覺得係比較中意嘅 style 嘅人先至可以選入去，即係依個係一個版本嚟嘅，即係我知道今次依個當選係個版本嚟。咁啊，而家我嘅最大壓力就係我好多人想我做翻正常，我真係好正常，即係暫時咁。但係我而家都係關心嗰班年青人佢哋自己個心理壓力、心理狀況。嗰樣嘢係一代人好難去。我諗依一兩年都未必係可以解決到嘅事，即係依個我而家都係仲係關心緊依一件事。我唔知點講。 OK， 好，加油！ 哇，政府仲唔獨大政府？其實我今晚嚟唔係話想講自己啲意見，係想聽大家即係新嘅一代啊係點樣樣啊，我都好好奇，睇下大家點，同埋咧就有啲咩計劃啊？有啲咩需要啊？咁樣特別咧，係每一個人新做一樣嘢嗰陣時咧，可能咧對自己有好大嘅期望。咁但係你覺得自己冇足夠嘅能力，咁我都想聽下，即係我哋係喺外面嘅人啦，係可以提供啲乜嘢幫大家咧？咁我自己對區議會咧，我有兩點想講嘅。就第一咧，我就聽到各位即係每一人都唔同嘅，你哋每一個都係個 individual 嚟嘅。不是一個樣板嚟嘅，咁而且咧，我發現咧，就大家有個共同嘅特點啦，就係嗰個溝通，你即係同現場喺呢度嘅人咧，你係有你嘅套嘅，唔同我哋咁樣樣，即係好多嘢係好有邏輯性咁講，而係你嗰個聯繫咧，唔係講邏輯嘅，係一種共同嘅感受嘅，係咪？即係一種經歷，大家係一種 sharing 嚟嘅，係唔同嘅。 你 讚緊佢哋啊！一個 situation 嚟嘅，但係盧俊宇係有少少唔同嘅，佢係比較似，即係我諗你因為你師承嘅緣故啦。第一有阿表弟嗰度咧，我覺得佢講話區議會諮詢個角色係好重要咧，我係非常同意噶，因為1981年。係創造區議會嘅時候咧，其實嗰個目標就係諮詢嘅，因為咧嗰陣時已經睇緊中英談判啊、中英聯合聲明， 咁你知道咧，就香港人冇份去參加談判噶嘛。咁但係你英國人點樣樣咧，係光榮撤退咧？你同人哋同中方你講咗一個協議出嚟嘅時候，咁你點樣樣叫人接受咧？咁因此咧，創立咗呢個區議會咧，就係諗住第日有乜嘢協議出嚟嗰陣時咧，就由呢18區嗰陣時唔係18區嘅，就由嗰啲區議會啊，個個都表示佢接受定唔接受啊咁，咁令到個中英聯合聲明咧係有佢嘅認受性嘅咁，咁咧所以。而且咧，當時咧亦都係有一個目標咧，就要嚟抗衡，特別喺新界咧，係抗衡嗰個本來嘅地區嘅勢力，即係鄉議會、鄉議局。咁所以佢麥理浩係專登整一堆嘢出嚟咧，係可以特別咧，佢覺得係而家新界咧係已經係新市鎮啦，咁唔可以咧俾嗰啲鄉議局嗰啲人咧就講啫，其實係佢哋鄉議局係佢搞出嚟噶嘛，佢同鄉議局講掂咗數咧，咁佢就話啲居民接受噶啦嘛，係嘛？咁而家咧就作法自弊啦，就發現如果俾啲鄉議局講曬話曬閃點算咧？咁所以咧佢就因為有新市鎮嘅緣故咧，咁佢咧就整呢一啲地區諮詢委員會啊，嗰陣時叫做咁咧，咁即係所以咧就嗰陣時係公布地公布嘅時候咧，就港英政府嘅做法咧，通常咧就同一路做開嘢嗰啲人咧，係大家傾咗先，俾你知道先，即使係你先知道一個鐘頭或者半個鐘頭，都係有咁樣樣嘅規則嘅。咁所以嗰陣時係講俾我哋聽，嗰陣時我啲咩地區諮詢委員會沙結，咁咧就講完俾我哋聽，然後先至講俾鄉議局聽嘅。咁啊，鄉議局好嬲嘅，但係佢係真係感到而不敢言。所以呢個諮詢呢個角色咧，千祈唔好以為係好小事。其實佢咧就係正如咧阿梁柏建啊正話講咁樣樣啦，就係佢每一樣嘢都係你講軍事用地又好，佢話啊我問過個區議會啦，咁你區議會嘅 legitimacy 就係佢係一個諮詢機構嘛，我問咗佢啦，咁佢代表咗區議會啦，咁你仲有咩聲出咧？即係所以諮詢唔好俾建制派用。區議會嚟壟斷咗諮詢，話佢就係代表咗嗰區嘅民意咧，呢個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你要守緊一個橋頭堡啊。第二點咧，我係好今日好高興聽見咧，亦都係我自己好多年咧我都想見到嘅嘢咧，就係莊士林咧正話講咧，佢去競選嗰陣時咧，就見到有區裏面有啲人啦，咁佢覺得咧可以係咪可以 connect 咧，即係區裏面有需要嘅人，譬如呢個阿婆咁啦嚇，我咧就嚟係要有人幫手，咁你點係咪可以同當地嘅 NGO 同佢聯絡咧？咁呢一點咧，哇！我聽見好開心。因為一向咧都係上區議會咧，嗰、那個區議員唔係自己立咗啲嘢做，而係咧去 connect 呢個區裏面有啲有需要嘅人，係嗰度有啲可以同埋有嘢想貢獻嘅，係咪可以將佢帶埋一齊咧？咁你帶埋一齊嘅時候咧，咁我哋啲蛇齋餅種咧就正如好似阿 Karine 正話咁講啦，你以前有嘅蛇齋餅粽，而家都有嘅，你仲多啲添啊，咁係，咁但係你點可以製造更多嘅蛇齋餅粽咧？又唔可以將五餅二魚咁樣變咗成千人食噶嘛，係咪？咁咧，但係咧，你可以咧就將區裡面咧嗰啲願意幫手嘅人，去幫區裡面有需要幫嘅人，咁你咪由即係一個人去幫一個人咧，變成好多人去幫好多人咯。咁但係同時咧，咁你嗰個角色咧就變成唔係從上而下，我係區議員，我要服務你咁樣樣啦。你只不過係一個 catalyst， 你只係一個中間人。咁同埋咧，你區裡面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建制派好失敗嘅，佢好多好多好多錢啦，係嘛？你唔需要咁多錢噶嘛？你要需要咁多錢先做到啲蛇齋餅粽咧？你係好失敗㗎，係咪？咁咧，所以咧，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反而係佢哋針對嘅梗係老人家呢啲，因為呢啲係需要 service 嘅人啊，佢哋係整水喉啊、咩平安竹書啊，佢哋唔識做啊， 咁即係你睇死佢唔識做啫，我都幾老啦，但我都識做噶嘛，係咪？咁咧佢會去幫嗰啲冇能力去幫自己嘅人啦。咁所以咧，你作為一個區議員或者作為建制派咧，你係不停咁喺個袋度揞啲嘢俾佢哋嘅，不停咁樣揞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唔係即係我哋民主派非建制派人咧，個袋度唔係好多錢咧，咪揞唔到咁多嘢出嚟咯，係咪？咁嗱，唔好跟佢哋做啲失敗嘅嘢。我成日都話你每一個區裏面咧係有好多叻嘅人㗎，有專業人士㗎，有中年㗎，有後生仔㗎，佢哋個個都叻過。嗰啲即係嗰啲以前你打敗咗嗰啲區議員啦，好多噶嘛，係咪？咁咧，所以如果你發動到呢一啲人咧，係出嚟作為你嘅團隊，唔係今日去競選嘅團隊，係以後咧為香港競選嘅團隊嘅時候咧，咁你係會有更大嘅能量去做呢啲嘢啦。咁同埋我相信咧，區議會咧其實係一個民主化嘅好重要嘅陣地啊。即正如咧，好似正話 Karin 講啦嚇，咁係啊唔係係邊個講啊？睇先啦，邊個話咧？啊係你講嘅，咁咧就係話咧，你同佢講話民主大業啊乜乜啦，佢唔係咁 connect 嘅，但係咧你話4000蚊點解咁耐攞唔到啊？係有冇搞錯啊？咁樣樣啦嚇，即你講一啲好實在嘅嘢嘅時候咧，你係可以 connect 到嗰個地區嘅人嘅。咁所以咧，即係你做區議員咧，你日日就係要講呢啲可以 connect 嘅嘢嘛。咁所以民主咧，你唔好成日民主啊，一人一票啊，普選啊，真普選啊，假普選啊。即係我有整啲方案，我喺立法會嗰陣時咧，我最怕聽人哋話提啲咩方案出嚟啦。你若為王，你先提啲方案諮詢人啦，係咪？你喺呢個地位，你提一啲方案，成日諗嘅方案就係佢哋會唔會接受啊？我方案夠唔夠衰啊？係咪衰到佢哋可以接受啊？咁啊衰處未算衰啊，我有事再降低啲咁，呢個好無聊嘅玩意嚟噶嘛，係咪？咁你所以咧，反而咧，你就要話民主究竟有乜好咧，係咪？民主有乜好嘅原因？最主要你自己係可以話事啊嘛嚇。咁我最想見到嘅咧，就係點樣樣咧？喺個新嘅區議會裏邊咧，尤其是大家都係素人啦，你係新派嘅人噶嘛。而家近時運動咧，我哋要有領袖噶嘛，要有咩一統江湖嗰啲咁樣樣嘅民主派領袖噶嘛，係有民主噶嘛，即係。咁但係而家咧就唔係你 leaderless 噶嘛，係咪？係冇頭噶嘛，係平噶嘛。咁點樣樣做法咧？其實你就聽大啲人嘅意見嘛，係咪？咁我哋可唔可以繼續咁樣樣去發揮？變咗我哋係個新嘅時代，係新嘅人，係素人咧係最好嘅。咁啊，反而咧即係不如我唔想係話即係舊嘅一定好啦。即係我哋喺每個時代裏面咧。我哋都發揮咗嗰時代需要嘅力量，咁希望大家咧就啊，對唔住啊，周佩中仲有一樣嘢想講。仲有想講咧就係，我知道大家都覺得我個裝備唔夠啊，係咪？咁我希望咧大家咧就可唔可以咧，我自己就亂咁噏咧，就係2019區議員學院咁啊，即係可唔可以有啲人咧負責整一個 program 出嚟？因為有啲嘢你係 factual 嘅，你需要知道，譬如你點樣？係啦，有人做緊啦咧，咁咧就譬如咧有啲係 skill 嚟嘅，因為如果你要做呢個新嘅工作，你可能要學點樣 facilitating， 點樣樣咧去周圍去揾人，點樣 connect， 點樣自己講少啲令到嗰啲人開發等等。咁我希望咧，大家係咪可以有個點唱嘅制度，即係話咧，如果有一個中間嘅係 provide 呢啲咁樣樣嘅 training 嘅人，大家咧就想有啲咩 training 就去問。咁如果有足夠嘅人就開班，係咪可以咁咧？ 好， 多謝多謝。有啲我嘅學生已經主動揾我咧，就話佢哋想開一啲啱先 Margaret 提供嘅，開一啲所謂班咧，或者搞一啲類似 seminar 啲咁樣嘅東西咧，就請啲前輩嘅區議員咧，就同啲新當選後任嘅區議員咧。就分享佢哋經驗，或者大家去做一啲交流，或者建立一個平台咁樣。其實我據我所知，其實已經係有啲朋友做緊嘅，即係包括阿歐樂軒佢哋咧。其實嚟緊12月份咧，其實已經被喺許寶強啊流動共學嗰度咧，其實已經係會有呢一類嘅平台嘅。咁所以其實我相信其實好多朋友都幫緊忙。而我覺得今次選完區議會之後咧，我聽到另一個聲音都幾有趣，可以講好多朋友聽過就係。我哋好似覺得， 我哋作為選民咧，就係、是、選完嗰個 moment 咧，即係我投咗我支持嘅候選人咧，就我責任都完成咗啦。剩低嘅工作咧，就要由呢個當選嘅區議員咧去 serve 其他人。其實喺今次區選完咗之後咧，其實有另一種觀點就係、是、其實選民其實係咪都有個責任咧？即係陪住個你嗰個區議員、嗰區嘅區議員一齊走。即係話，我哋唔能夠將所有嘅責任咧、所有嘅 duties 咧，擺曬喺嗰啲區議員身上，然後就只係要佢不斷咁付出、不斷咁派傳單、不斷咁籌備各種活動或者提供各種嘅好處去你叫做取悦啲選民㗎嘛。其實可能可以換一個 scenario 去先，啱先 Mark 有提過嘅就係，今日阿黎廣德先生咧，其實佢喺明報有一篇文講叫做《永續社區》，有個標題喺星期日明報。咁佢都好強調一點，就係民主參與，即係話其實如果區議會唔僅僅係一個，如果我哋想令得佢嘅功能更加發揮更加大嘅作用咧，其實應該係我哋支持嘅嗰啲區議員咧，同嗰啲區嘅選民一齊行，然後一齊大家一齊去諗點樣令個社區變得更加好。有咧，我係 empower 緊嗰啲選民咧，一齊去令得我哋自己嘅 community 咧。更加豐富嚇，即係或者令到公共空間更加有意思，係咪？即係譬如全港十八區以後都有呢個文化沙龍咁啊，佢係嘛？即係我哋可以搞點解？點解我哋想像一下？區議會就一定係要做啲量血壓嘅嘢咧？點解唔可以傾下盧梭啊、柏拉圖咧咁啊？係咪？即係好似即係話在座都係選民啊嘛，即係在座都係有。對你嘅社區生活、啲公共生活有 社區 中心好大，有唔同嘅訴求啊嘛。咁講得啱啊，所以我哋其實應該係 社區共議， 係啊係啊，所以應該係大家可以拓我嘅意思啦，其實可以拓闊區議員可以做啲乜嘢嘅想像， 發大 係啊。然後咧，其實我哋真係可以有機會可以改變，唔單止係改，唔係嗰個重點未必係佢下年下一屆可唔可以續任。又話我哋要做一個宏觀嘅改變，整個香港嘅公共文化咧，我覺得呢個係大家可以諗落去嘅。OK， 對唔住，我講太多，而家我哋開放俾大家討論。OK， 大家最好咧就問一至兩個問題就夠啦，唔好太多。你當然可以表達意見啦。OK， 我你要多意見嚇。 我唔好多。唔係，我覺得區議會未來區議會，我覺得係應該唔係只要好似阿周寶彤咁樣講。互動，例如我有個建議，但係每個區議會每年搞一次居民大會，揾一個成個區最集中嘅地方，聽曬全部意見，包括反對嘅聲音嗰啲朋友，嗰個會議係聽嘅，而有啲社區重要問題，例如攞一億。唔係淨係議員去投票，係落到去地區投票，而議員們我都係覺得多開會、多發表意見，同埋我一個問題係你哋點樣？因為我驚會唔會有一個逆向嘅壟斷，但有啲大埔啊、黃大仙會俾人話。你係咪唔聆聽對家意見？你哋會唔會覺得會有機會有呢個情況 ？OK， 唔一定需要每一位朋友回應嘅，一有諗法就可以回應先。OK， 我覺得嗰個問題係話頭先都講咗無論而家我點解要再參選嘅原因就係、是，我哋見到就係建制派壟斷咗嘛，即係撳住啲聲音嘛。我嗰陣選嘅時候，選嘅宣言。我諗贏嗰個勝選宣言都有講，即係首先咧，我就從來都唔去羞辱下對手嘅，對手佢自己本身都有嗰扎咁高嘅票咧，其實就係代表咗呢個社區其實真係好撕裂，即係有兩派好唔同嘅聲音，你好理佢做唔做票嗰啲啦。我哋係唔想重蹈覆轍而家香港個問題，我哋就係想你話要社區回復翻平靜，或者社區要有翻啲聲音，可以令到大家。避免了我們現在見到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做好我們的本質，一直都講的本質就是諮詢對的，不要說對，就是黃又好藍又好，或者他有些只是純粹社區的需求講政見都好， 你究竟我哋有冇呢啲嘢做過？但係好得意喎，其實我哋有做過喎。講緊2003年打後嘅區會，當年灣仔區議會黃天琪做主席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佢嗰陣時咧就攞咗個區議會嘅撥款係做一個社區灣仔社區園景研究報告嘅，就俾好多選項佢哋，佢究竟佢哋關心緊啲乜，佢哋見到啲乜？其實由呢啲數據裡面，你好容易去揾翻究竟嗰啲人究竟想追求或者係 見到問題，你就可以容易啲避免個社區嘅衝突。即係我哋避免社區衝突，唔係因為要撳住佢嘅聲音而避免噶嘛，我哋就係要俾大家講咗出嚟，解唔解決到，然後跟住解決嗰個人肯唔肯解決，佢唔肯解決先至變成咁嘅衝突啦。但係而家嗰個情況就係話咁多個月以嚟，就政府一直都唔肯去解決，或者佢仲要講政務司司長，我哋冇而家要冇呢個數據啊！我真係一支麥咁掟埋掟死人，即係依個係我哋而家一刻我哋有嘅權力同資源，可以令到大家都有機會去表達佢哋認為嘅問題。 OK， 俾佢哋講先咁樣。 首先咧，其實嗰位朋友講得好啱。其實咧，我覺得嚟緊呢四年裏邊咧，我哋要知道點樣去有效地收集民意，即係我哋區議會又好重要。即係頭先都講啦，其實去到社區層面就唔好分藍色啦。即係調翻轉藍絲，佢話要起條橋嘅話，如果夠多人要做依樣嘢，你都要做，因為我哋唔能夠 override 咗嗰個民意基礎啊嘛。即係就算嗰樣嘢你好唔中意，好大白象，唔好意思，如果真係能夠做到一個好統計式、好公開、公平、公正嘅一個資訊，你都要 post， 你都要 suggest， 呢個係事實嚟。即係我哋嘅初心，我哋要知道，我哋其實係民選嘅，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嗰個係大白象工程，呢個係事後諗噶嘛。如果嗰個大白象工程多人支持，唔好意思啦，我哋冇辦法。我哋唔可以 override 嗰樣，但係我哋有樣嘢最重要就係解釋依個大白象有幾大白象，有咩 alternative。嗱，依個就係我覺得區議員需要做嘅嘢。你原來可以一隻大白象起十隻小白象，嗰個選擇選項多咗嘅時候，市民會諗咯。依個我覺得喺呢四年裏面咧，我哋區議會區議員係好有必要係去首先由我哋 initiate 咗一個好清晰、好有效嘅收集民意系統嘅制度。如果唔係咧，我哋第時咧做嘅嘢咧，其實係完全咧冇效嘅。所以依樣嘢咧，我覺得其實係好重要，先提醒我啦。其實我覺得而家冇人知道咩方法最有效。譬如攞例子話，可能而家反送中話十八區主席過曬話通過嘅，其實係冇民選基礎、冇民意基礎就通過曬。我哋會唔會成為另一個建制派？係我哋好必要、好清楚，唔好將 value over 咗民主嗰個意義啦。 兩個回答，一個就是就住社區議政，其實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哋自己區是十幾年嚟未選過咧，變咗其實街坊很多意見咧係十幾年嚟都冇機會有一個長頭去講翻，所以我是試過無數次已經超級攰，但係街坊捉到你，跟住喺某一個位講緊真係對出有個空地一路傾，跟住傾到十幾個人傾到夜晚三點幾。你咁望到社區議政嗰個初形已經出咗嚟曬，所以即係大家唔好擔心，因為我哋都好想，即係我哋自己居民，我哋都好想有一個咁樣嘅平台。咁當然需要少少時間去再磨合啦。跟住第二件事就係咧，其實作為社區工作者咧，即係你企喺條街度，你冇分黃藍，嗰人行過嚟，去到佢第一句真係開始講嘢之前，你唔知佢黃定藍噶嘛，你好難話，哎，我唔聽你講嘢咁樣。因為我真係試過笑口噬噬咁樣白白經過同我講下食屎咧，你亦都試過有一個婆婆真係好嚴肅行過嚟叫我過去，我以為佢鬧我，點知佢話你要幫手做，真係去到你真係去到認真傾嘅嗰下，你先會知道佢係諗緊啲乜嘢。所以其實我哋係冇得揀，我哋都唔會揀嘅。所以我真係覺得其實今次素人係有好大嘅決心，想去做到呢個唔分黃藍去聽意見。咁當然就係我哋去到議會入面，因為今次藍色變成多數派，我都好驚我自己忍唔住對建制派嘅人有少少即係制度暴力嘅，我都好擔心自己會有呢啲嘢發生，咁係控制自己咯，即係去到議會入面，我哋一定係和平咁去傾呢啲議案啦。咁無論係即係咪大白象好啦，因為我啱啱聽到即係我個區有個480萬嘅工程係上手留低嘅，咁但係真係諮詢民意有需要嘅嘢就去做，即係我唔理嗰啲係唔係春秧街嘅人即係想要嘅嘢，咁有需要就去做，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講到我下。 OK， 係 有 冇 嘢？好 ，OK。好，我哋聽多啲朋友嘅問題 ，OK， 你哋四位咧就盡量簡短。 多啲分享。係，其實就好簡單嘅，因為其實咧就不過先講一講，可能會有少少潑冷水嘅，因為其實咧就自己都係北角依邊嘅選民啦，咁其實都見到個選舉個結果，其實都雖然話就大家都贏嘅，但係就未至於話係真係贏得好好啦，因為始終對家嘅選票都係佢多咗嘅，咁其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依家所謂嘅贏，都係點去贏我哋自己同温層出嚟投票。咁其實依四年嘅時候，究竟我哋係可以點樣去將啲同温層去轉化，去吸引埋對家嘅嗰啲選票？咁其實我就想問四位嘅當選人啦，咁其實依四年入邊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啲方法或者一啲實質嘅措施，可以去令到我哋？唔好淨係靠我哋依家依班黃絲或者係支持嘅人啦，咁其實可唔可以點樣可以去吸引到更多唔係我哋支持者嘅人去支持我哋？即係可能點樣可以去吸引到更多我哋啲老一輩嘅人去支持你？佢點樣去做一啲嘢係令到佢哋本身係對我哋啲後生仔係有啲反感嘅？點樣去令到佢感化翻，令到佢可以做翻一個和諧嘅社會？因為始終依家係真係太過分裂㗎啦，咁就係、是。 你哋邊位想回應？唔使每一個都回應嘅， 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呢個區咧就在自己呢個區，我夠得即係我夠膽喺凌晨嘅時候喺明遠西街擺站咧，我有心理準備，我係要去 connect 嗰啲人㗎啦。咁佢哋亦都喺過兩會三次之後，真係有攞我政綱去睇。咁所以他日我正式上任之後，我亦都係夠膽會入去同鄉會大聲招呼嘅，即係我係會做呢樣嘢。但 係 踏出第一步，我覺得 係 因為民選 議 員應該要做嘅嘢。 OK， 我相信你 OK 嘅，你係好有 charisma 嘅，我相信。 你哋有冇 其實過往咁耐咧，其實點解會變咗建制派佔咁多數席位？其實就係因為大家投勇唔踴躍投票出嚟投票嗰班咧，永遠都係一啲受咗佢哋成單命中嘅，所以變相點解投票率係會比起立法會嗰個投票率係？即係低咁多咧，亦都會變咗點解反應？因為佢哋過往覺得區議會嘅人咧，佢淨係識得派蛇齋餅粥，即係變咗佢哋淨係做選民工作，而忽略咗其實係一啲其實區議會係都有政治功能嘅。咁其實即係你唔可能係講淨係講民生，你唔講政治，因為其實兩者息息相關。你當你行出街都會無啦啦俾人拉嘅時候，呢一樣嘢就係政治。咁政治都唔係話你即係佢都會自己揾你嘅，所以其實。我哋去到呢一個議會嘅層面啦，其實唔再需要去講藍黃再分，因為其實當佢提出嘅意見，你就去幫佢解決。Even 我係試過三點零啦，跟住街坊打俾我，咁我未瞓嘅，咁咯，佢就應該飲大咗少少，咁佢就係咁一輪張同我講，佢提出嘅所有意見就希望我幫手做，即係或者係佢。即係希望我可以跟下呢啲方向，因為佢提出呢個意見，其實都希望係可能你將來工作上可以做得到，或者係可以幫到街坊，或者係多一個意見你聽到。其實呢啲唔同情況我哋都聽到，可能街站啊，或者係當然啦，我哋做區議員即係都 keep 住街站，咁亦都 keep 住搞活動，用唔同嘅方法去收集意見，其實係希望可以改善得到，亦都會俾大家四年嘅時間，即係希望大家去睇到我哋嘅努力咯。 OK， 好。 我哋俾多啲朋友問問題好冇？有冇問問題 ？OK。 我想表達嘅咧係接住頭先嗰位先生提出嚟嘅，因為聽到咧就係即係指話同啲街坊傾偈啊，佢哋另外就係收蛇拉餅粽。咁但係其實喺呢半年裏邊咧，我以我自己嘅朋友。親戚，他們全部不是收蛇齋餅粽的，他們以前也都不熱衷出來投票的，可以是，但這半年他們所收的資訊呢，是已經將他們對於香港的另外一批人，就是我們這批人呢，那個觀念呢，是強化得很緊要的，就是說我們，即是有很多種論述，我們都不是要阻大家時間，我只不過就是說請考慮，第一你如果你談到偈的這個固然是好事，但是千萬不要好像是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之後你忘記，可能你接觸到一個但有99個的人 其實佢哋嘅諗嘢咧，你係冇能夠去疏導到啊，或者係解釋得到咧，佢哋係已經完全被扭曲。因為譬如韓寒十年前我聽過話，佢有句説話，中國喺60年嘅統治，頭嗰30年學咗鬥爭。我體會得到嘅咧，本來好平和嘅人咧，我自己親戚咧，都可以變得好鬥爭，因為佢哋真係被扭曲咗，但係佢哋都唔願意開放咧，甚至家人啊咁，我都冇辦法。佢會話：唔好討論啦，你呢啲反中亂港嘅人，我知道我改變唔到你噶啦，不過你都唔好 send 啲嘢俾我。咁所以咧，點去對話得到咧？你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而是真的怎樣動員得到更多的人參與在這個社區的裏面，你都去主動可以拉得到一個就拉一個過來我們裡面。 Okay. 我講兩句，其實我給一個例子，就是有一次我在街坊助選的時候，他是被一個藍絲在面前搣爛了張紙扔在地下，我的街坊是撿了他自己扔了垃圾桶。我覺得即一幕是令我很 shock 的，即我覺得呢，其實我們要連結街坊是真的 要沉住氣先，即 我覺得是可能很天真的，你有服務對方，甚至那個是你仇人，他當你仇人你都服務他先，這個是我覺得人總會，除非他收了錢，他總會有一個 touching point， 即當然是很困難，我知道即這件事大家 都是 有情緒有原則，但我們試一下這件事，非以逆人乃逆於人。 OK， 好。剛才聽到他們說關於南王，即是做區議員，做區議員就不要分南王去聽意見，那我覺得都說得很好，即是這些都很多時候會忽略了疏導這些意見的問題，可能他們都會有些好的意見我們可以接納到，但我是想說另外一件事，可能比較細範圍一點，即是今早上我看一些上網的人就說，但我說的比較緊張，因為其實我們面對另外一邊的陣營，他們的 connect 的方式很多時候都可能是一些利益的關係，重要啊，即是有一些他們很短視，是獲得短，即是很少的東西就去那其實講緊一種心態，就很沉糟啦，很什麼啦，很 很 功利咁樣啦。咁然後呢，那個網上面的人就話提出，其實因為你們已經進入到這個議會，比較接觸到可能他們上一手留下的東西呢，會不會說可以audit翻他們的數，係啦，即係嗰啲叫做去睇翻話，我哋點樣去阻止將來再利用呢、這個你哋呢個議席去獲得啲資源，去做一啲利用資源去 connect 其他人嘅嘢，去減低呢個將來同一個位犯呢個錯嘅機會咯。即係我哋真正嘅民意唔係話喂攞完個種，攞完啲蛇渣餅種就完，因為好似你哋話齋。啲資源應該要撥翻去一啲真係為社會建設嘅嘢度，而唔係話喂養曬呢啲人，然後我哋一做每一樣嘢，好少嘅嘢都變小白象，變大白象，係咪？其實真正可能我哋全香港起嘢，點解話全球會就算計高鐵啦嘅成本都可以貴10倍咧？貴大陸唔合理噶嘛？係咪先？就係因為好多人喺先前已經攞一筆錢，我哋做每一樣嘢嘅成本更加遞增。咁會唔會話你哋去，譬如 audit 翻，睇翻之前點解佢哋可以咁樣去運用啲資源落翻社區，俾曬佢哋啲朋友啊咩啊，去睇翻抽翻呢啲錯誤出嚟，去矯正翻，將來唔再發生咧，係咪咧？即係我嘅意見係咁樣少少。 哦，好啲元朗佢哋。 我哋聽多幾個問題先，好嘛？聽多呢邊有冇問題？有冇朋友 ？OK。 元朗帶多啲朋友。 是我是寶裏區的選民。咁即係我都想講翻我屋企少少嘢，即係 以小見大啦，叫做，即係我屋企400多尺，六個人一齊住，即係唯一翻 Eason 啦。咁啊，最後出嚟咧就係、兩票投咗二號，三票投咗一號。咁點三票呢？因為有一個未做好選民，咁所以即係五個人投曬㗎，100% 投票率。咁即係想提嗰樣嘢就係、投票率嗰樣嘢，因為其實特別想提就係我細佬同我弟夫，其實佢哋不嬲都係好類似頭先講平行時空嗰種情況，即係佢顧得掂自己，翻工放工，新聞唔睇，搞掂㗎啦。其實已經，但係今次最後都會投票。其實點解會投票兩樣嘢咧？第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有叫佢去投。即所以其實很多人即有時會想話，喂，點解不投票定點樣？其實他身邊有其他人噶嘛，咁你有冇走去問他投了票未啊？即呢個係要去睇嘅嘅一樣嘢。即我都幾相信今次即最後有70%投票率，有很多之前以前係未投過嘅，包括投了二號的我阿爸阿媽，佢都未投過。即佢都話：，今日有票投，好多人喺街度投。咁當然佢最後表達咗另外一邊嘅意見啦 ，whatever reason 啦，即係咁，但係都會想提翻，佢都行使咗佢公民個責任，佢表達咗佢意見，佢都開心嘅投完票，佢話：，投咗票都即係精神爽利喎，真係。咁我冇佢咁好氣啦，我即刻嗱嗱聲靠請我細佬同我弟夫嗱嗱聲頂翻兩票過去先啦。咁但係即係唔緊要，個 point 想講一樣嘢就係、其實有陣時就係一點一滴去同佢哋講，就算佢從來未投過票嘅人，你都會同佢講啲喂，阿爸阿媽投咗嗰邊，你好快啲咯。如果不是你看住做了十幾年那個，你日日都見不到那個人，他又繼續做多四年，即其實是不用跟他講一些很高深的東西，他自己想咯。跟住，即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都想提咧，就係、即呢個北角特別嘅一啲問題，就係呢度好多舊樓，好多業主立案法團大維修等等嗰啲嘢。我不講下一句是什麼，下一句叫圍標，一定有的。其實即但是這個很多時候我不知道這件事叫大事還是小事，但是如果最 fit in 去處理這件事的，毫無疑問一定是區議員，不是立法會那個 level。 立法會他最多是去立法競委會 去用那些制度的方法 去監察這件事或者去制約這件事，但是真的去到每一單每一棟樓每一件事，其實靠的就是各位，即係呢個都要提翻嘅。其實即都明白一樣嘢，就係好多佢哋可能同一啲前任嘅區員可能會有一啲利益糾葛啊，或者其他嘅原因，佢會阻止你哋去行入去睇住佢。咁但係調翻轉，即係我作為街坊一句嘢嘅啫，就係我係調翻轉作為翻佢住。因為他最後他其實始終如果他們真的有一些利益等等那些，他去迴避去監察，其實他們才是害怕那個，不是我們去害怕他，即這個 要提回。所以即舉手的意思就是、whatever 你需要的話 call。 補充少少啦，其實咧，即係當然查數之前嗰啲，我哋都會做嘅。 咁但係其實最緊要之後咧，其實我哋對最撥款啊、親戚撥款嘅時候咧，係咪做咗 background check 咧？即係係咪做好個 KYC 咧？即係我哋一定要即係做好究竟其實間公司每層鋪層，最後係啲咩人咧？係咪即係公平公正咧？咁呢樣嘢我覺得一定要向翻公眾交代嘅。咁我哋區議會，我諗其實十八區咧，其實都係有依個嘅共識係去做依樣嘢啦。咁當然各位市民，其實你哋都係最好嘅監察者，一定要多啲發聲咯。多謝。 OK， 我有冇回應？ 其實因為啱啱我哋講嗰啲衞星組織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個登記地址咧，其實都真係唔喺東區，或者其實係一個地址係 hold 咗幾個呢啲組織，所以其實呢個情況咧，我哋嚟緊都會 keep 住去 mon 住啦。咁希望減少情況出現，同埋其實真係佢哋有啲係營運咗係唔夠兩年就去申請去呢啲 cam 呢啲錢。咁其實所有屋苑其實有法團嘅，我深知咧，係業委會其實都可以申請區議會嘅撥款去做一個可能旅行。係咯，嗰啲活動去搞活動其實都可以 cam 嘅，但係變咗你見到好多時咧，就係得某啲嘅大屋苑佢先至去 cam， 咁究竟係入邊啲嘢咁大家就知啦。咁變咗佢原來好多細單共識嗰啲係知道自己有呢、這個即係權利去做嘅，咁所以呢樣我哋嚟緊可能都會宣傳多少少，鼓勵佢哋唔會淨係 focus 咗大屋苑嘅人先可以參加旅行嗰啲去唔知一日遊啊，去食海鮮，咁而其實細嘅啲都可以去搞。 我同意係真係好靠身邊嘅人去講，因為咧不過真係十幾年未投過票嘅呢種情況咧，係你知佢從來未投過票，係好多人十八歲開始一路未投過票，跟住一路去到今時今日先知道屋企附近嗰票站喺邊度，即可能同立法會係另外一件事嚟㗎嘛。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好同意就係，其實我哋自己作為普通香港市民同埋街坊，我哋有好多嘢要做。咁所以就都希望我哋大家咁多香港市民一齊努力。另外圍標到真係係有已經有好多街坊想偷偷地講大事，我哋慢慢 算。OK， 我哋繼續。OK， 有冇問題？冇。 不好意思，我不是那麼方便出的，不過我都很想問問題。我是灣仔區的選民，今天其實有個目的都是想了解多一點梁柏堅，聽到他 講的，見到人了， 沒有匿名，聽到他這樣都好說，就我都很放心，也都很對灣仔區議會來緊很有期望。關於我的問題就是，其實大家有沒有個心理準備呢？其實你們的敵人是誰呢？即是說的就是這個政權。其實這個政權即大家都知道他做策反是很厲害，整個江山都是這樣拿回法地，你們會不會即有個心理準備，就是未來四年其實他會不斷地做分化、做策反，這樣其實你們是有沒有一個心理準備會面對這件事呢？即說的譬如近期要我政治可能馮檢基這些前輩都可以被他插板得到的，那其實你們怎樣去面對這件事呢？ OK， 我們給隔壁的位置。 你好，想多謝梁柏堅，因為其實你八三一咧嗰架車我喺入邊嘅，我係一個乘客嚟嘅，我喺車尾嘅嗰時，而我完全唔知道車頭發生緊呢啲事，我係安全走路。如果唔係睇到你條片，我唔知道我係咁樣即係死裏通生咁樣翻咗嚟講。多謝你記錄咗個真相。係咁問翻啲區議會嘅問題。咁我個人咧就比較對醫療問題咧比較有興趣啲，因為成日病啦。咁咧，譬如我都想聽下你哋分享下，你落咗區即係咁耐啦。醫療呢樣嘢，或者譬如其他啲譬如申請福利啊，或者係譬如可能幫手填下表啊呢啲，即係各方面嘅幫到街坊手嘅地方，譬如可唔可以大約講下幾多成比例係乜嘢之後？會不會可能有些事情我們在場的人都是有專業的知識是可以幫到手的呢？因為可能我們因為年輕人可能比較少使用區議員服務，其實都不知道有什麼事情是幫得上。 是這樣。好，這位先說阿Ken說兩句。 好的。答到我最近先，因為太長了。服務嗰度其實就係有啲怪，即係咧成日都講話區議員冇乜實權嘅時候咧，咁啊做好多唔同人做緊嘅嘢嘅，係唔同人做緊嘅嘢，譬如話社工啦，譬如話補習老師啦，即係你不停去做一啲人哋已經做緊嘅嘢而冇做好自己。 己本職嘅。我明白，即係啊，我哋應該咧，其實一直都講話，我哋去 endorse 嘅街坊咁樣樣，我最希望就係 OK 依時短期嘅困難，譬如話佢要開會要借地方，暫時 OK。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譬如話講緊灣仔嗰個一億元咁樣樣啦，好耐之前四年前其實已經俾個 proposal 就話係啦。講真嗰句，喺度咁多嘅人，有幾多個真係四年裡面有區員 serve 過？都唔冇，基本上冇乜嘅。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我哋究竟啲錢點樣樣可以用落去？由一啲老嘅街坊啊，一啲好少用到嘅人啊，究竟我哋點樣平均分咗個一億去做好個 serve 咧？即係譬如話啊，我哋講緊初時講就老人家就先分3300萬就做啲眼或者牙科嘅檢視啦咁樣，然後跟住可能再3300萬就係攞嚟做一個基金，就係攞嚟租場用。灣仔其實從來都唔爭地方去租場，會議展覽嘅聖地嚟㗎嘛。我哋只要開個職位去幫啲街坊，叫佢打電話去嗰度，喺嗰度就可以開到會嘅。其實就係希望佢哋唔好依賴區議員，即係我哋唔係去做個案，即係要令到佢哋去做，即係俾到一啲資源，等街坊可以自己解決一啲事。不是說我自己想放鬆懶不做，但是個問題就是這些東西正正是要不要讓哪一任的區議員自己拿著來做，就變成一個自己的利益。你就是要區議員現在的區議會的制度是令人變蠢的，現在的區議員的制度這樣令人變蠢的時候呢，我們要怎樣去改進個制度，還有說有時候說拿權未必是說區議會拿權。 OK， 那我們可不可以18區聯署，喂，攞翻個市政局翻嚟啊！因為個問題係，康文食環而家係民政事務署，但係區即係以前市政局嘅時候，康文食環係佢，然後跟住差餉係佢嘅。你好多嘢揸住嘅時候，我連一個地區裡面一個公園，我想佢開幾點，想佢可以玩啲乜，我想要俾佢可以入啲乜，我哋區議員都冇得揸旗。依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即係我哋點樣 endorse 人同埋。我哋好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係啦，有權有責，我去講話，哦，其實呢個公園可以今次俾佢入狗，咁跟住有人俾只狗咬喎，我係咪要咩？係噶，咁你就要好清楚，到時我究竟我要做呢個決定嘅時候，我要點樣樣去做好呢、這個配套，因為呢個就係我哋政治人才慢慢點樣樣去喺裡面有權有責地點樣樣可以令到嗰件事慢慢提升，即係令到大家都變聰明，唔係淨係區議員。同埋令到大家都喺呢件事裡面，唔好每一樣嘢都變成一個個案，我哋一齊變咗。但係依半年裡面，我哋就睇到大家都就係根本係聰明，但係你個制度就係令到我哋啊，你依賴啦，依個係一個好病態嘅事。我唔記得咗講乜嘢。 拆板 你咩？ 分化 四年前選過不嬲都有嘅，你哋我哋慣咗嘅，即係你一定要知道邊啲人係信得過唔信得過，同埋你信唔信得過都係嗰句，我都係先要做自己嘅。嗰、那個問題係點解嗰陣時我要決定要喺理大一樣就係話諗所有嘢都好。你個決定，既然你話要關心居民嘅時候，你真係關心人性。你關心人性嘅時候，你嗰一下，你喺個位置度，你唔做咗你最緊要嗰樣嘢，你就唔好講其他嘢。所以你講話其他人點樣拆唔緊要，做咗你自己係咪做啱？你認為啱嘅嘢先，搞咗自己，再講人哋。 好。 是另外其實呢，其實因為一億東區的區議會，一億是拿去起東區文化廣場，他犧牲了的 是 其實他犧牲了兩個醫療項目的，即是兩個醫療的提案，那變成就是 以後如果有錢都希望可以真的放在有用的地方。另外其實都是那句，因為我們的營運開支是超級少的，但是呢剛剛上任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機構 approach 我們，是真的幫到的，熱晚又好熱什麼都好，或者是派那些即係防出即係及防出雷彈嘅茶又好，即係好多嘢係大家好想去合作做呢樣嘢。即係我覺得今年大家都好清楚知道，因為呢個人係我哋推出嚟嘅，我哋都有責任去陪佢走到去最後。咁所以其實我哋好想可以同佢呢啲機構行到最後。咁就政府啲錢我哋會用出嘅。 我啱先啊，係堅持一個。 好重要，佢一直嘅大家，其實唔單止係你哋諗嘅，大家一齊諗嘅就係究竟特區議員嗰個權責或者個權限，其實而家係咪太過有限？而即係當年即係市政局其實係擁有一個分配資源或者即係使用資源嘅一個咁樣嘅權力嘅話，即係呢個其實好值得大家一齊諗落去嘅，即係下一步嘅抗爭，因為即係如果我哋每一個人嘅社區其實係直接影響我哋嘅生活，而我哋一人一票選出一啲代表我哋發聲嘅議員，嗱呢啲議員咧其實原來發覺咧，佢可以擁有嘅權力或者可以使用嘅資源咧，其實係完全係由政府去control嘅。咁其實我哋本身我諗將來下一步我諗咧就唔單止係要選邊個區議員入去，而係區議會本身嘅功能嗰個權力，其實都係需要另一個好重要嘅戰線咧。其實大家一齊值得諗落去嘅。張君豪， 我想補充一句。我過去有個經驗咧，就係嗰啲區議員咧，明明好好地地選咗佢嘅，選咗入去之後咧，佢第一樣咧就話區議會原來冇權嘅，咁咧所以咧我哋就咩都唔做，就第一樣咧就要爭翻多啲權出嚟，咁就唔得嘅，即係因為你唔係完全冇權噶嘛，你有嗰啲你用，然後咧你話我唔夠，咁樣係另外一回事嚇。 OK， 係 啊 ，OK， 好，有冇其他朋友問題？ 蕭雲。 少問少少問題，喺見到四位當選區議員之後，我見到係阿盧俊宇個路線同隱約同阿梁柏堅個路線係有隱含有少少張力嘅。其實江湖都知道朱海迪當選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咧，係受到個訪問，就講咗啲意見，就其實係受到即係民主黨一啲耳座咧係有啲微詞，就係朱海迪就係一啲層意好高咧，就係話要由下而上啦。即係阻力最上層低下階層啊，要佢哋由自己有自發有活力咁樣去參政咁樣咧，係即係一個好崇高嘅理想嚟嘅。但係點講咧？實踐嘅時候咧係有啲落差嘅，即係後來就姚教授落選啦，就即係嗰啲手寫 banner 就俾人鬧到九彩啦咁樣。點講咧？我喺撒文之後最敬重兩位區員咧，一係就係邝宝贤，另一位就係楊善盈，佢哋兩個可以話係即係剛好一個係左翼啦，一個係親本土啦。但係佢哋兩個都有個好強嘅共通點，就係佢哋係有一啲即係點講啊，係有啲同傳統區議員唔同嘅，即係楊善盈就搞九公園啦，邝宝贤就佢會好識得運用佢自己醫生嘅專業，就係、是會搞一啲大。即係作為區議員身份，又都同時搞啲大政治議題，例如好似醫委會咁樣嘅問題啦咁樣。即係點講？佢哋係一定要願意委身去犧牲自己去做一啲即係去最傳統就係盧俊宇嗰啲即係要操翻嚟嘅工作之外，做咗嗰啲犧牲之後咧，先可以做嗰啲即係所謂層一啲比較理想性嘅工作。我喺見到就係、是即係區議員就好多素人。就喺依次度好老實講，即係趁勢都係借勢當選咗，係的確係好多即係我哋依啲人係擔心咧，係真係有少少背後有少少僥倖心理，就唔能部分人係勝任唔到嗰種好傳統即係消耗心理嗰種。好老實講，我真係好痛心啊邝宝贤同埋阿杨氏，好似真係當受真係好辛苦，真係消耗嘅心理。 千祈唔好講出 嚟。所以就係、是我頭先聽到就係即係好老實，即係聽到梁柏堅講，係好似就係四年前朱海迪當選嗰時候講嗰一套，但係嗰一套係實踐係好老實講係唔容易㗎。 咁咪學咯。 老實講就係點講咧？政治學有個好傳統叫內鎖效應。keyboard 嗰個啲邊位咧係完全係隨機嘅，原因就係因為當年。發明打字機嘅時候咧，就驚啲人打得太快，所以佢先嗰、那個設計者先要亂將嗰啲 A、B、C 啲亂排。但係後來世界冇人係能夠努力，係有嘅試過幾次嘅，但係從來後來係冇人係能夠成功將即係而家你個 keyboard 嘅排位係排翻去即係順序排位，就係、是、呢個係純粹係亂嚟嘅排位。呢、這個就係一個冇辦法改變嘅事實。我就係、是即係喺頭先聽到即係。老弟，你咁即係有嗰啲理想嘅主義之後，喺當選之後點樣同個現實平衡咧？我就係有少少係，即係有少少疑問。 所以， 所以我就好早就講咗話，當選之後，而家最見到最怕嘅就係話要我變成其他人。難聽啲講句，我唔能夠成為你哋心目中見到嘅議員，個地球照樣轉。而家係一個奇怪嘅時代，我絕對係一個奇怪嘅人。我唔知道咁樣 work 唔 work， 但係如果全部人都一模一樣嘅話，我覺得係咪喺個時代喺個制度下係最好咧？咁我講完，我相信你聽完我頭先講嘅制度，熟悉嘅制度下，你認為我係冇做好個工作，冇做好個公報咩？即係四年前已經選過，四年前知道區議會係一個令人變蠢嘅制度，我要去點樣做嘅話，我相信我有諗到嗰個難處，即係我自己見咧就悲觀主義，即係難處比解決嘅情況多，係咪好理想主義？或者我都要調翻轉咁講，我都要為翻一啲咁都肯投我嘅人都要為佢哋著想咧，佢哋可能想選個次噶嘛，咁啊你個區議會難聽啲講句。我點樣傻點樣成係影響唔到嘅，因為我即係得一票嘅。我哋九票裡面就有八票係我哋叫做自己人咁樣樣，我啊點樣樣都唔會過好多四票啦，係咪？咁呢個投票啫，咁你話到街坊問題，街坊點樣解決？即係呢個係既然講我哋衰鬼嘅人性，阿婆行埋嚟佢唔識填表，唔通你幫佢？我唔係區議，我都要幫佢填嘅啦，係咪？即係呢個問題係你邊樣輕重要搞清楚。我在當時的時候，不同的時代，你在不同的時候，你站個位置，你可以做到什麼？如果個個都是做一些 serve 啦，那我咪可能是醜人，喂，我要提這個問題啊，就是說，喂，我現在要做了自己的事之外，我還想做多些事，我就沒有這個權。喂，我們是要搞清楚這件事，喂，我們是要拿這個權。我一直都是說這個問題，我知道我是一個壞孩子，即是一直都是，喂，我要做翻傳統嘅議員就叫我唔好選嘅，我同啲團隊都咁講，咁但係冇其他人啊嘛，係咪？咁啊，唔好意思咯。 OK。 其實咧，我想講咧，即係我哋嚟緊辦事處咧，其實好多有心靈嘅義工嚟去，即係我哋話要請手足，但係好多義工嚟幫手。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先咧，阿柏堅講得好好，即係話好多而家區議員做緊嘅嘢咧，係好多其實其他人自己做得唔好自己工作。譬如社工，譬如可能即係等等佢同崗位啦，咁導致咧要區議員兼任埋。咁當然，如果人哋求助，我哋需要，但係喂點樣逐步去充權咧？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去組織街坊會嚟去令到更加多人可以補足到呢個 gap。唔係淨係我做啊，唔係淨係我哋呢四個做啊。譬如填公屋表，阿婆識填真係要填噶嘛。咁但係如果十份嘅時候，一個填十份咪好慘咯。五個識填咪每人填兩份咯。咁慢慢散落去咯，我覺得依樣嘢好重要。其實我覺得而家社區咧，而家醖釀到個 situation 咧，係大家係好想幫緊個社會嘅。區議員、區議會辦事處，我覺得最重要係成為一個 platform， 係去將有心人同冇有需要嘅人 配套， 你去配套到。我一直咧，其實未選之前，其實我都覺得要做到一個真正嘅自己流動嘅經濟圈咧，咁嘅時候咧。紅色資本就會慢慢 diminish 㗎啦，嗰個 effect， 即係我覺得要需要呢樣嘢。譬如之前其實講到啦，流動護士咁，但係可能基於基冇區議員、區議會嘅一啲資源啊，或者辦事處導致嗰件事 flow 得唔夠再順啲。咁我覺得其實嚟緊我哋有個責任咧，要知道你就唔好自己攬曬起身去做。即係我哋民主黨係做 case 做到出曬名嘅，但係咁樣做法咧，即係皺紋又多，白頭髮又多，冇乜意思嘅。即係當然我哋都要做，但係我哋。是不是可以去讓更加多人都為成為別人的一個服務呢？我覺得這樣是重要的。那就其實就接下來希望各位都有這個心，有這個心就是同行，都是講的同行，就是這樣咯。 好，我們 OK 好，有沒有其他朋友有問題？ OK 剛剛其實聽到大家講，可能覺得話其實區議會係一個很好嘅例子，就係話其實政治同生活係息息相關嘅。 咁我啱啱聽到關於醫療嗰方面嘅嘢咧，我覺得如果大家有心有力嘅話咧，如果可以幫下香港去檢查一下社區嘅二噁英嘅指數，究竟係咪高咗好多？而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因為其實幾年前鉛水個事件咧，其實一啲區議員幫手幫屋邨去做咗嗰啲叫做檢查之後咧，其實咁多年嚟一啲居民係會記得嘅，即係話咧，其實做。 係冇問題嘅，用政府錢我哋好好嘅。 所以其實呢樣嘢就正正就係話咗，其實啲居民係真係知道，原來啲區議員係幫手做咗一啲好嘅嘢，而係會有一個係會記得嘅咯。然後可能喺嚟緊嘅時候會知道，哦，原來其實素人又好，唔係素人都好，其實係可以做到呢一啲改變嘅。 OK， 好。 好。 我 其他問題。 好。 我贊成頭先唔可以講咩啊，選民咧，我哋選完就算。唔應該將十幾年嘅爛攤子即刻就推曬俾新任嘅議員嘅，無論佢係後生定係老一派。咁我覺得即係街坊咧，翻翻去自己嘅社區咧，做翻自己嘅本分咧就得㗎。即係如果你諗下嗰200萬出嚟上街嘅人，翻翻去自己嘅社區裏面，連結翻你自己嘅社區，重建翻社區，自己社區自己舊，自己 connect。後生嘅 connect 翻老人嘅一輩。可能我哋將老人上一輩嘅將佢哋嘅經驗分享俾而家新一輩嗰啲。我喺屋邨大嘅，我好懷疑以前我哋真係可以打開曬門，對面師奶幫你睇住你嘅仔，你就可以出去翻工，或者你喺屋企要睇住個小朋友，你可以翻到屋企做。嗰種街坊嘅連結咧，嗰種街坊情咧，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新一代冇咗嘅嘢。就應該係自己翻去社區，唔好撕裂咗自己嘅社區，翻去重建翻自己嘅社區，跟住大家做翻多少少可能。你睇下你嗰層隔離嘅街坊，唔係有獨居老人嘅，我哋自己去關心佢嘅，唔應該要即係一定你嘅問題要推俾人哋幫你解決嘅。如果街坊你自己團結去一齊解決大家問題，做多一步，我有時間我揾多啲資料去幫人哋解決。已經好好，即係要靠社工或者靠護士、靠醫生定點，同埋係當你翻去社區嘅時候，你可能我睇住我隔離個師奶入嚟結婚生仔，而家抱孫啦。當初我哋唔會分男和噶嘛，係咪？唯一因為呢件事政治化，我知道咗佢男之後，我唔睬佢噶嘛。佢仍然係我冇街坊，係咪？所以即係希望大家翻返自己社區做翻自己嘅本分，有能力嘅做多少少就已經夠。 好， 唔使寫啦。 輕輕地幾樣嘢嘅，頭先醫療嘅問題咧，我諗到一樣嘢嘅，因為其實夜晚黑嘅急症室咧，成日都好呼，但有陣時好多都係因為佢傷感冒，或者第二日佢上落架子。其實政府都嘗試推過就係夜間嘅門診。但係因為一直以嚟都因為私人問題或者係唔夠醫生嘅問題，夜間門診好難推到過10萬都有。而家都好多係獨立人士啦，好多都係黃色㗎啦。會唔會係可以再推動一下咧？因為醫療問題係政府肯定解決，但係有冇情況咧係可以係私營同埋公營可以合作緊咧？區議會有冇得諗啊？呢樣嘢係不少人會諗到嘅嘢。另外一樣嘢，因為都知道而家好多好多都係標榜住獨立。跟政黨，我明白嘅自由性會大好多，但係無奈在就係會好多資源上嘅嘢冇得去集中，有陣時可能好多嘢都要靠自己。而家之前建制派壟斷咗佢就好多資源會集中咗，佢哋要有部分要上繳啊嘛。咁其實有啲嘢我唔係講上繳，有啲嘢但係可以有啲嘢係共同一齊使用咧，譬如話係一啲唔係義工或者係一啲真係需要嘅，譬如話。一個禮拜輪流嘅每一個可能成個港島區共用嘅，譬如話一個團隊係可能係律師團隊，或者即係我諗到係呢啲，或者係啲護士嘅、一啲護理嘅，或者係一啲醫療，因為諗唔到，或者係可能你哋自己嘅嘢，可能有啲文宣嘅嘢，但係有啲唔需要咁趕急，或者係啲長遠少少嘅文宣，有陣時你哋自己辦事處一個人可能可以俾到咁多人，俾到咁多錢去請一個人，但係如果係幾個辦事處或者成個東區，佢一齊 share 嗰一個人，咁嗰個人就可以集中啲去做，同埋會多啲 job， 即係唔需要係可能係兼職嘅形式，要兼職 前呢啲嘢係可以諗嘅，因為有啲嘢可以共用啊嘛。共攤派少少啦，所以咁講。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我都聽過啦，就話區議會之後會唔會博埋個立法會咧？係可以做嘅，但係要記得唔好忘記你個社區，因為我喺柴灣區某個區咧係社民連嘅某一個係啊，都出曬嚟㗎，咁就佢掛住去釣魚台啊，佢掛住釣魚台啊，搞到我哋個區嘅居民咧係明擺明係支持喺多黃色㗎啦，當年嘅未有黃色嘅，擺明都係民主嘅，但係我話我真係唔投俾你，你去釣魚台做咩啫？我投俾你進臭啦，我知道佢係直接又如何？但我真係嬲你，我擺明嬲你嘅。咁記得唔好忘記個社區。我見到你哋幾位係冇嘅，但係因為有陣時會掛住衝立法會或者衝外面嘅社區，而忽略咗自己嘅社區，做好自己本區再做外面嘅。盡量唔好俾啲街坊覺得你哋用完一下就拜拜咗。啲街站盡量買多啲，同埋我諗緊嘅，因為頭先都有一兩位講話點樣聽意見。我哋有陣時區議員咧唯一聽到嘅意見就係發牢騷嗰陣時，或者係量血壓，或者係等啲街坊落嚟。但係無奈在我哋聽到嗰啲都係啲退休人士，同埋一啲真係得閒冇嘢做嗰啲人。但係有陣時有啲翻放工嘅，好靠街站，好靠一啲係啦。但係會唔會多啲方法可以收集多啲意見嘅咧？如果有啲係翻工嘅人士嘅，會唔會可以係Google Form 或者任何嘢有啲社區嘅嘢，譬如話你哋有啲重大嘅投票，可唔可以做個 Google Form 出嚟問咗佢哋先咧？頭先有人話喺一個好集中嘅地方，可能係幾萬人一齊玩，好難搞嘅嗰啲粉集會，係啦。咁但係會唔會做多少少嘢係令到多啲人覺得我係有份，我投完你一次之後，你唔係全部代表曬我嘅，有陣時你都會問我意見而去做一樣嘢。 係咯，聽多幾個問題先，呢位。 我知道圈完之後都死 嘅。其實我想問問題同埋回應之前，我想借個機會賣個小廣告嘅。其實就因為今日又有東區居民喺度啦，呢度係東區啦。咁其實我自己都係東區居民。咁我哋最近就成立咗一份東區嘅地區報紙，咁就叫行人茶。咁其實喺 Blue Note 呢度咧都有得排嘅，如果大家陣間有興趣睇下，裡面亦都有提到咧。頭先講話嗰個1億嘅東區文化廣場，佢放棄咗啲咩醫療嘅方案，最尾就用咗1億嚟做其他嘢咁樣嘅。咁其次就同埋燈琴都係我哋其中一位受訪者嚟嘅，係啦，咁陣間有興趣可以睇下。咁跟住問問題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問題好簡單，但係好重要，就係我想知道各位候任區議員覺得自己做完四年任期之後。即係總管頭先提過，大家好多 constraint 啦，大家覺得會 expect 有啲乜嘢係最大嘅改變？你個區你係想俾你嘅選民見到啦？可以係成個東區，又或者可以係成個香港都得嘅。如果其他區嘅議員嘅話，咁係咯，即係我想知道你俾一個咩 message？ 即係我做完四年之後，咁選民最入，即係我覺得即係佢最明顯見到嗰樣嘢嘅 difference 係乜嘢咧？如果只可以揀一樣，咁嗰樣嘢係乜嘢咧？另外仲想回應一下頭先蕭雲講，我幫阿陳教授評一評反嘅。咁就因為即係好多嘢落到地可能冇用啦，即係我簡單回應啦。咁但係都即係啱啱一定要提佢提到嘅邝保贤係即係黃埔東啦。咁黃埔西大家唔知記得有關氏兄弟嘅參選，咁最尾贏咗嘅阿哥。咁其實我都即係我認識佢哋啦。他們很大程度都是受到姚教授的，即是他們說的那些哲學的鼓勵，是啦，那呢，即很多時候呢，我們未必知道那些東西最後有什麼用的，所以我覺得到最後就是問回心，我們做自己，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有沒有用，但是做自己的時候呢，那些做出來的東西的功效應該會是最大的。 OK， 好， 四年我哋之後有啲咩嘢？ 猜咗 係 邊個 輸咗答先啦。 睇你哋好好先。 我哋都係做其他朋友。 我想問一問一個問題嘅啫，四位，即今晚嘅討論好似都係即建制同非建制嘅討論，即意思係區議。 但係 我想講咧就話，即今次區議會呢400多席裏面，其實大概都有200席係有政黨回應，即意思話其實、我要提一問題咧，就話你哋入到呢個議會，其實頭先嘅討論好似就話我舊嘅已過啦，都變成新的了嚇、實際唔係噶嘛，即喺議會裏面有210度啦嚇。即係有政黨背景，而你哋啲素人啊，即其實啱啱就四個，有一個即係俊宇就係民主黨背景啦，三個就係素人。即我意思話，其實你哋政黨有咩考慮？即面對嗰個翻盤，即今次嘅翻盤，即同樣你都適應一班新嘅議員㗎嘛，即哪怕大家喺民主嘅信念上一樣，同樣素人入到去。其實你要面對的其實都是積集了這班十幾年，即不理他們有沒有做事，我都相信他們有做事 的這班人，即其實在最高的層面政治理念是相同，但是當去到一些具體的利益的分配，當然政黨一定有政黨考慮，素人也有素人的考慮，我意思說即使是共同的陣營裡面，可能中間都有一些緊張，即我意思話，你哋會點去諗，或者對民主黨會唔會有一啲已經有一啲諗法，可以同大家 share 一下？咁所以四個我都想聽聽。 OK， 我先啦，我覺得咧就我哋咧，其實我唔能夠代表即係DP 啦，即係民主黨講太多或者佢哋嘅立場。但我覺得今日嚟真，譬如我例子，屯門咧係好多數人當選嘅。而家數人係多過民主黨先，個情況係咁。但係咧，我哋係點睇咧？譬如我攞例子，屯園天需要內部嘅一個、巴士路線、小巴路線 alternative 呢個 MTR 嘅 service 啦。咁我哋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咁爭邊個站開先啊？哇，嗰、那個站開先，咁咪你嗰個咪即爭取多啲，我唔就你。嗱，而家大家個問題諗到喺地區層面，其實好多嘢都係共同基礎、共同利益嘅。而家今次今屆我哋自己黨團去開會嘅時候就話，我哋要俾多啲機會後生仔，唔好話介意我哋係要做主席位啊，要做咩位？其實我哋係有個責任，有個倫理，係需要無論喺資源上，甚至乎喺可能我哋區議會有啲民主黨團例子，就好多譬如陳樹英啊、朱信啊、黃麗常啲全部有經驗。他們都很願意去栽培或者給機會一批素人，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即政黨今天如果我們再停留在以前，你不是我們政黨呢我就不理你，你不是我政黨就是我的對手，你不是我政黨就是反過來就是威脅了我，大家沒可能的。因為其實這一屆其實區議會我們都開會就之前就說，如果大家不一起爭取呢，其實死定，即所以反過來我們今屆來緊我們聽回呢，其實很多話啲聽到即係願意俾啲後生嗰啲素人嘅，特別係佢哋去學多啲咯，去學多啲咯。第一樣嘢就係我覺得我哋要有個倫理同埋責任係去提携。雖然我自己都係新人，但我都叫我可能有政黨背景啦，同埋兩年嘅經驗多少少咁。咁我覺得依樣嘢都係重要嘅。第二樣嘢就係我覺得真係喺啲地區嘢就唔好再針對話個巴士站喺邊個開始先啊，或者嗰啲資源嗰一億咧就比起你個區多過我少少喎，多我1000萬喎，喂唔得喎。大家不會即係依樣嘅文化同埋嗰個 mindset 咧，我好見到係好大轉變。 我回應一下東區，我覺得我自己淨係想過嚟東區。我好想四年之後有一個大家共同望到嘅轉變，就係有地方講嘢。因為我自己諗咗好多唔同嘅 platform， 點樣可以收集意見，點樣可以俾人出嚟講嘢。因為而家咧，基本上就得一個 Facebook group， 主要係分散嘅。咁所以我自己有好多嘅諗頭，都需要資源去配合啦。但我希望去到四年之後，大家諗到我有呢個問題，所以我可以去呢個 platform 講，跟住呢度啲人咧係會回應我嘅，係會同我傾嘅。即係我自己最想四年後做到呢樣嘢，即係唔講下多，即係我想起多嗰條天橋啊，即係嗰啲，即係唔講，即係嗰啲都好難，我自己知道。所以我好希望就係 at least 大家可以集結到呢個群眾。跟住關於黨，即係我哋作為素人，我就串串地咁講，即係我反而係覺得咧，大家好擔心素人會得意忘形，但係其實難啲嘅，因為咧素人今次出嚟咧，好多係被逼出嚟嘅，係我身邊啲朋友俾人打到頭破血 囚或者係坐監諸如此類，係啊。咁我想喺各方面去幫佢哋先行出嚟啦。咁因為我從來冇呢啲政治嘅，即係我根本知道呢係一塘混水，我本身都唔想踩落去，亦都好多人勸我冇踩落去。所以我覺得我反而係覺得好多數人應該係監察翻嗰班有黨人士。即係真係入到去唔好爭權奪利，因為我啱啱後任嘅時候已經有啲人同我講話，餵你睇住喎，政府主席嗰啲實拗嘅喎，即係哇又邊啲有資歷啊又點樣嗰啲，跟住我真係心諗唔好再，即係係啊呢啲先係真係成人缺饅頭，你啱啱未事件仲係發生緊嘅時候，我哋已經喺度傾緊呢樣嘢，咁所以我自己 sorry 啦，串串你咁講，即係一定有好多有黨人士提携我哋，包括。即係包括彭麗珊係公民黨有好幫助我哋好多，但係調翻轉我哋都監察緊，即係佢哋好佢哋固然啦，之後立法會想我哋更多嘢啦。我好簡單，即係我之後我冇任何嘅願景，我自己啊對於立法會，咁所以我反而係覺得我哋監察翻佢哋，今次唔好俾佢哋承住個勢。即係講緊以前咧，係你就算有個黨，你未必選到，即係。所以因為我柴灣讀中學，所以我好多朋友同我講話今次含淚投嗰個釣魚台咗，咁所以真係含淚投，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我哋監察佢哋，亦都好多謝佢哋提携我哋。 係咯，簡單回應嗰個先啦，即係其實覺得我哋素人會唔會話自大或者係有個優越感咧入咗去議會咧？其實真係好老實講唔會，因為其實反而係擔心。入邊議會入邊有經驗嘅有黨嘅，其實佢會唔會扮大台呢一樣嘢又要諗，因為始終我哋一班冇呢樣嘢相關經驗嘅入到去，其實好多時都靠佢哋自己。咁所以變相我哋都好認同 Curry 嗰個諗法，就係其實我哋真係要監察，亦都係唔可以俾個機會佢哋係覺得係獨大咗，即係我係老屎忽，跟住你就要聽我講。咁唔係咁樣嘅，因為始終我覺得。只要那些的政策提出來的意見是可以幫到東區，可以幫到大家，即是街坊是受利的話，其實這個是可以我們一起 去進行的。但如果當然他提出的東西是真的很不恰當的，其實我們是要反對，即是我們要適當地提出自己的意見，同時也要監察這件事。咁回應回四年裡面，我希望四年後會有什麼，其實我希望大家由老到幼的 connection 是會多了。因為我覺得以前香港是有這種人情味，但是越來越大，可能經歷了以往是被一些不同的呃錢黨啊或者保養黨啊，跟住令到後續是很多很多越來越人情味冷漠了，大家是會互相幫助。但是經過一四年之後，我發覺是遇上革命的時候，發覺是有即是其實他這樣做存在，但是只不過大家是收埋了。亦都睇過今次呢一場運動，大家係激發翻呢一樣呢、這個人情味出翻嚟，大家互相幫助、心心相助。所以我希望呢一個人情味呢一樣嘢，唔係因為我哋嚟緊可能如果個運動完咗，會唔會就好似四年即係五年前咁樣，都會慢慢咁樣冇咗咧？我希望延續呢樣嘢咯。 冇安全，其實我唔使答你嗰條問題，因為灣仔區冇情。咁啊，都講下咁啊，同其他議員嘅合作啊、性啊咁樣樣，我諗有陣時用翻最原始嘅方式啊，即係你睇往績就啊，我冇咩講㗎，我講義氣㗎嗱，你大家到時爭到巴士站嘅時候，你睇下大家搞成點咯咁樣樣，跟住你要扇我一鑊嘅，你幫我來入幫場，我唔扇翻你一鑊咩咁樣，即係呢啲又互相監察，又叫互相叫信大力。我選的時候，我一直都講緊希望宣傳的嘢，就係講緊齊上齊落。我根本就叫所有人，一區太細，三條街啊嘛。你就講就話，我投咧，你總之投翻你嗰區嘅新生代又好啦，即係總之非建制啦咁樣，即係泛民啦。你咁樣樣贏過半，我哋先有得做嘅。唔係講緊我哋點樣樣，淨係投我啊成。你講自己咧，你就好容易將所有嘢諗嘅嘢都係啦，向自己諗，向自己諗，向自己諗。咁啊，你咩都講大圍嘅時候，你容易啲嘅，你個人個視野到時或者你對利益嗰樣嘢，你可以放翻開啲。咁啊，同埋本身選嘅時候，咁我都未贏，本身就係兩手空㗎啦，即係冇乜嘢好驚。咁啊呢個一樣啦。所以我覺得合作嗰度又唔係太。大問題，因為亦都多新人，我哋個區本身到講未來四年可以做到啲乜，我諗 我由以前去做一個地區組織叫灣仔廣義的時候，都是想講的，先講由講實證做到啲乜，我哋不如先講下同理心先，因為有同理心，你係可以 try and error， 你可以令到好多嘢，就算錯咗之後，大家都肯包容，因為有咗包容，有咗信任，你好多嘢先至可以夠膽去試，或者夠膽去講。咁啊，暫時係呢啲啊。你講往啫，我要到時達到啲乜嘢嘢，真係唔好講。我即係下兩個禮拜有啲咩鑊爆，我都唔知咁樣樣。咁啊，睇翻，因為依一樣嘢應該係我哋最快嘅，即係我哋後生嘅，我哋知道啊，到時爆咩鑊，我哋有咩反應咁樣樣，我哋點樣做？我諗依個係我哋強項嚟嘅，我哋呢個時代。達到的嘢就係話啊，見政府咁樣樣，我又識點樣樣去反台，或者點樣樣去組埋齊。因為大家喺呢半年裡面，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包容。你諗下，我咁樣樣都選到入去，仲係包容，即係呢個係大家我大家講話我守護去一盡我能力去守護你，但其實大家都係用緊選票守護緊我，唔係支唔支持我。所以大家有呢種。try and error， 即係你我自己夠膽 try and error， 但係我亦都要表達到究竟我點解要咁做，要表達翻俾選民點解要咁做。咁我諗睇咗下兩個禮拜先，我都唔夠膽講未來四年，我太難講啦，太未來四年。總之憑良心做自己啦，我諗只係。 OK， 好多謝四位朋友今晚的分享啦。咁我做少少總結啊，咁就 我 可以 講埋先 嘅。OK， 我哋請Vincent， 我哋老闆啊，你個搬屋老闆。 我都好長期，所以快啲講，收工嚟啦。好大家好啊，我係呢個老闆Vincent啊，都多謝大家，都辛苦在場嘅同事啦。咁啊都係啊呢個慣例嚟嘅啫，都係過一過場嚟嘅。咁其實今晚幾開心，因為其實見到好多我諗都係附近嘅街坊，咁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咁我自己都想講一個一啲 feedback 啦。我自己其實對區議會選舉，我覺得係一個呢一個禮拜香港特別戲劇性喎。或者十一月啦，十一月係非常戲劇性啦，由中大拖連。咁其實可能大家我喺區議會選舉前嘅一禮拜，可能都仲係啱啱完咗中大，未去到拖連，成日好絕望嘅。因為中大結束方式係一個好絕望嘅結束方式。咁拖連嘅件事其實都好絕望啦，個絕望。但係嗰個絕望係你另一方面，你又見到有好多人走上街頭，全部人係進化得好快，十萬人都進化咗咁啊，好勁呢件事。咁你會見到其實嗰個反彈係造就咗今次區議會選舉，因為 before that 我係覺得可能區議會選舉可能係55或者64已經係有極限，我諗好多人都係有咁嘅諗法，即係我好耐之前問過喬遠，我你覺得自己贏咗幾難？咁啊，我哋唔好而家講啦，而家講啲唔好意思嘅，我翻嚟講啊，唔好講啦，我哋in between 我哋自己度啦。咁其實好多位大家都唔係真係咁樂觀，我諗而家係一個好戲劇性嘅原因，去佢哋自己助攻咗啦。咁去導致有呢個區議會嘅大勝，咁於是乎我而家覺得其實好多區議會嘅後任嘅區議員啦，其實係好辛苦的一個位咧，就係你會發覺好多聲音啦，包括我哋啱啱出個 post 都係咁俾人鬧，咁就啊你而家興咩足啫，噼里啪啦係咁狂鬧，咁其實好多呢啲嘢嘅，其實好辛苦啊，即係感覺啊，你唔好忘記手足啊，你唔好做乜做乜，其實我自己係覺得我好想用粗口鬧翻佢哋嘅，即係其實每個人都幾自戰啦，咁你前線有前線嘅手足。有和理非，而家其實我係好多謝有好多區議員，無論當選後任嘅或者落選嘅事登題啦，我一路望住佢努力。我好想講多謝原因係佢哋放棄咗自己好多本來可能大好嘅工作，或者願意 commit at least 四年幾嘅時間去參選同埋去。submit 呢一個工作，呢個係我自己一個我自己做唔到嘅嘢。即係你叫我喂有人同我講啦，喂 Vincent， 不如你你寶女街都開咗咁耐咖啡，不如你去參選呢個區議員，係冇再單單勤同啊，我即刻如釋重負嘅呢件事。有啲靚仔靚女唔使我啦，咁我即係本來好多聲音嘅都，咁啊好彩唔使我做，我做唔嚟一定啊呢個忙啊。咁其實呢啲事情唔係好容易做到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覺得區議會選舉嘅其中一個令我覺得好有希望嘅地方，除咗佢令到大多數男士都沉默之外咧， 啊，咁佢另一個好重要的地方就是我哋產生了非常多的數人議員，他哋冇政黨，而呢一個係一個民主社會化的嘅幾多進程都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過往，如果我哋啊，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嘅，如果聽日我哋有普選啦，咁我選邊個咧？咁可能到時候揀曾玉成贏面最大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你永遠都係講啊，其實我哋喺一個民主社會化嘅過程入面，我哋有冇足夠多嘅一啲年輕嘅政治力量咧，或者一啲年輕嘅政治新星咧？其實呢個係我哋一路應該去諗嘅問題啦。咁於是過往其實可能有本土派、有青年新政、有眾志。咁其實而家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其實你會發覺有更加多唔同嘅我唔會話一個勢力啦，有多唔同背景嘅狀況去出現，有更加多嘅人去投身政治。咁我會好好肯去講一句説話係大家唔好覺得喺選舉前先需要去幫，因為立場啊，因為我哋嘅立場，所以去幫呢一班嘅區議會候選人，而係其實佢選到之後，佢要去submit 佢嘅地區工作，或者如果佢哋要再行去立法會，或者我哋再落去喺呢個運動未結束嘅今日，我哋未措施到要做幾耐，但係會唔會有更加多人會行上佢哋而家條路咧，去參政咧？其實我覺得寶松今日做呢一個議題好好嘅，因為唔好唔記得我哋之前做歐樂軒嗰場啦。咁今日蕭雲其實 remind 咗出咗個 post， 即係歐樂軒講其實喺區議會可以做咗好多嘢。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喺立法會，因為一路係弱勢啦，係咁俾人 ban， 係咁投票都係輸啦。咁其實都係永遠都係冇咩嘢做，即係好似做到咁樣，就好似俾人強姦咁樣，俾人勾我牽動嚇。咁其實區議會好多嘢而家做到，而且係一個大多數啦。其實呢個係好大嘅希望，即係話以前如果我哋要從政，我哋會覺得好悲觀嘅，一定係悲觀。首先選又好辛苦啦，做嘢又做唔到啦。咁但係而家因為有呢個選舉，其實我覺得係一條路去出到嚟，就係話啊，可能會有更加多嘅人願意喺幾年後佢哋喺區議會選舉下一次。我相信唔會話啊，而家200多個數人議員仲會繼續做落去，因為而家做落去嘅人好多係因為呢一場運動佢哋走出嚟，佢哋唔想有一個自動當選嘅狀況。但係再落去功能組別或者其他嘢，會唔會有更加多人走出嚟呢？其實係好睇我哋點樣去對呢一班而家當選嘅區議員，即係呢個係我自己一個比較多體會嘅睇法咯。係，咁多謝大家。 嗰啲同事啦嚇，即係其實唔單止今次啦，係多謝佢過呢兩年以嚟，其實一路都提供一個咁好嘅公共空間啦，俾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思想交流嘅地方。 係有啲病。 我都要講幾句總結嘅嚇。第一咧就係我有個心願咧，希望譬如去到四年後嘅區議會選舉前夕，如果你哋再，如果我哋呢個烏都文化沙龍可以繼續上 Y 頭嘅話咧，睇下可唔可以四年後選之前咧，再請呢幾位唔係素人嘅區議員翻嚟呢個烏都咧。我哋再聽一次佢哋嘅分享，睇下佢哋經過四年嘅眼淚感受之後。 四年後呢 個唔 執笠啊！ 今日我哋喺尖沙咀一場遊行叫做《彷徨初心》啊！我哋睇下到時候如果所有嘅東西都萬千餘嘅話，睇下四年我哋有個四年之約啊！到時候我哋再翻嚟檢討我哋呢四位區議員有啲咩做過啊！即係 認證啊！ 呢個係第一點回應嘅。第二點就係我覺得。今晚是很特別的，因為這場區議會選舉是很特別，大家應該知道這場選舉其實在我相信將來望回轉頭是會是 很歷史性的，就是我想是很多方面很歷史性，就是無論是投票率，無論是在這場運動裡面它可以 起到的一個轉折性的角色或者作用，或者在整個嚟緊香港整個的民主生態入邊，出現了一大批我哋所講的民主素人，對香港嚟緊的民主發展，或者我哋當下所經歷的呢一場咁偉大係咪咁重要的社會運動的影響，其實都是我意思就係其實我哋要應該，雖然我哋喺歷史當下，但我相信其實我哋都意識到其實我啱啱經歷的呢場選舉咧。其實是有很大的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的， 咁所以其實我哋今晚我自己期望只係一個開始，即係意思就係呢一類嘅思想嘅討論只係一個開始，應該係有即係唔係咁快就選完投票完成任務，各位落區 serve 你自己嘅選民就完。我意思就係其實係可以帶，譬如今晚我哋嘅討論其實可以帶出一啲好多有意思嘅，即係關於區議會、關於香港政治、關於我哋自己喺呢個社群入邊可以做啲乜嘢嘅，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嘅討論。而我自己覺得過呢幾個月我哋嘅社會運動咧，其實係我哋係好多行動，係相對嚟其實係即係思想上邊嘅交流，因為大家都蒙住塊面啊嘛。今晚其實好難得，你大家都係可以冇戴口罩，幾乎。但過去嗰幾場咧，幾乎所有人都戴口罩。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係過去呢幾個月咧，其實係唔係好適合進行一啲彼此之間係信任，又可以係針對一啲問題咧，可以坦誠地去交流嘅地方。但我覺得其實係即係對一場社運動或者對一個社群嚟講咧，即係呢一類嘅思想交流本身就係好重要。咁所以其實我個人期待，其實唔單止係古董文化沙龍有呢啲咁樣嘅交流，而如果在座各位你哋有其他嘅空間，我覺得我期待其實有更加多嘅呢一類型嘅討論咧係重要嘅。呢個第二點嘅想分享。第三點咧就係今晚阿堅先後提咗兩次，就係佢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壓力咧，就係好多人期望佢成為佢哋想要期望嘅區議員，而佢想做翻佢自己。我呢個 point 我都係好 touching 嘅，而我相信所有走入建制，因為區議會係建制啦，所有走入建制人咧，其實多多少少都會經歷一個咁樣嘅過程，因為你要 adapt to， 你要玩個遊戲，你就要將自己轉變成為某一類嘅人，係咪？或者你要玩嗰類嗰套遊戲咧，係你哋之前從來冇玩過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冇講其他嘅，第一件事就是你做唔做得翻自己咧，其實可能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但我很認同阿堅所講啊，或者其實我自己覺得做翻自己，或者喺呢個制度入邊點樣係繼續 keep 住你哋當初嘅呢一份嘅熱情同埋信念，而唔好咁快就被一個既有嘅遊戲規則去同化，又令得唔單止因為你哋每個人有自己嘅帶住自己嘅獨特嘅信念嘅身份入去一個咁樣嘅制度。我相信如果譬如阿堅所講嘅就係，如果每個人都做翻自己咧，或者你哋所講嘅憑住你哋嘅良心或者憑住你哋嘅呢個信念去做咧，其實我相信其實係會對香港嘅政治生態可能會有好大嘅改變，甚至我哋會見到啲好多元性嘅嘢，係咪？即係我哋過去以往我好多人出嚟投票，因為佢要佢冇期望啊嘛。但如果有咁多新嘅面孔入去，或者有啲更加新嘅唔同嘅聲音係喺個公共空間入邊呈現出嚟咧，譬如今晚咁。你不只是對自己一個區的選舉，是對整個香港去講我對這個社群的看法。所以其實第三點我想分享，其實我覺得如果阿堅或者在座各位候任區議員，你們可以守住你自己的想法，然後 去走你自己覺得要走的路，而這種多元性或者這種的獨立性呢，其實正正是會是令得我們的政治文化或我們的政治制度呢是會產生一些我希望有啲良性嘅改變嘅可能嘅，呢個係第三點嚇，最後一點啦，對唔住，好錯。最後一點就是其實我自己喺呢場運動入邊，包括喺呢一個過程入邊，啱先都係阿堅提出一個 point 叫 try and error， 我覺得好緊要嘅嘢就係一個學習。其實我哋經歷緊嘅嘢，從來都唔係香港曾經經歷過嘅，亦都唔係我哋每一個人喺之前嘅人生入邊經歷過。我相信香港冇人經歷過食咁多催淚彈，咁樣大學俾人咁樣圍，係冇，即係我生活喺中大，我從來冇想象過中大會變成有一日變成咁嘅嚇。即係我想講就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面對緊嘅歷史擺喺我哋面前嘅嘢，其實係我哋每一個人從來都冇經歷過，所以個挑戰係極大嘅，我想講係。而我哋用舊有的一些框架去理解我們現在所生活的世界呢，其實你發覺很多時候是不合格的，大家都看到我們不斷錯的，很多時候我們自己不懂得怎樣面對的。所以其實我的意思就是，其實我們是要有一個比較 humble 的心態，就是其實我們都是學習人，我想說是包括我自己，我想所有所謂做政治研究的朋友呢，其 其實都是在這場運動裏面，在這次選舉裏面呢，是嘗試理解，嘗試學習。而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先說，如果大家抱著一種學習的心態，意思就是說，其實很多東西我們承認，很多東西我們是不懂的，承認很多東西我們是不知道的。而同時呢，其實改變是有可能的，有些新的人，我們不知道有些新的出現的。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我們經歷一個很，你可以說很悲壯，但同時都是很 beautiful 的一些 moment， 就因為我們經歷一個新的香港。我想這個應該大家感受到，就是這幾個月應該體會到，而接下來香港怎樣走下去，我想其實真的要靠大家一起努力，而不是只靠這幾位的，或者其他更多的所謂的 leader 或者民選的代表出來。所以其實今晚我剛才說，其實是很難得的一個場合。再一次很衷心感謝這四位區議員，我想我們團體都恭喜他們，因為大家知道他們收藏的團體同埋他們面對的挑戰，都是有禮物收的。 OK， 我想補充一點，因為剛剛都是關於你講的其中一點。 我補充一點，因為剛才在門口呢，因為街坊跟我傾，其實都是想可能跟北角區的東區的當選人講，其實即他都可能會想關於區議會議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過往是好離覺得離我哋好遠嘅，即係我哋好多議題，我哋根本未必知啦，或者已經被決定咗啦。咁其實佢哋覺得其實可能好多嘅諮詢或者居民大會嘅時候，應該喺個社區度做多啲啦。咁其實都覺得可以做多啲同類嘅一啲嘢嘅。咁我啱啱都食飯上佢已經講，我其實真係冇乜所謂嘅。如果你哋北角區或者東區任何人，你需要場地揾唔到，即係你揾我係 OK 嘅，即係當然我要俾出糧俾同事啦。佢有秒咗我，好驚啊！咁我自己翻嚟咯。佢又秒我啱啱。咁咧其實係啦，做嗰個係佢嘛。咁你可以聯絡我嘅，我會說服佢噶啦。咁咧其實唔係Mover呢樣嘢，其實我想講係其實會唔會或者十八區都可以有咁樣嘅嘢咧？其實我都希望如果在座我咧其實今次區會選舉好得意嘅地方就係，你會發覺佢同所謂嘅黃色經濟圈啦，而家有一個 connection 喺度嘅，即係其實大家形成一個社區嘅族群。咁如果你話例如我自己嘅族群係咖啡店嘅，咁如果大家你識一啲朋友，佢想喺嗰個區做一啲嘢，然後佢想識一識當區一啲咖啡店可能嘅空間，肯願意提供咧，咁我都願意去幫大家聯絡嘅。即係呢個其實睇下大家可以做點啊，即係我幾有趣呢件事都，即係補充嚟講好啱嘅，即係十八區沙龍係好嘅。你到你啊！ 我想希望各位觀眾係再俾一次掌聲，係今日地口天高嘅導演林子龍，歡迎收睇。 出名嘅詩人，本來佢係會嗰晚係應承嚟到現場同我哋一齊讀詩嘅，讀佢自己啲詩歌嚇。咁我盡應承大家咧，我哋盡可能嘅同北島商量一下咧，之後揾機會咧就補翻嗰一場俾大家，因為我都好希望佢能夠嚟大家，即係我哋除咗傾運動之外咧，我哋都需要傾下藝術啊、文學啊、電影嘅。咁所以之後陸續咧，我哋都會繼續籌備一啲唔同性質嘅講座同大家分享。咁如果大家係想留意我哋嘅消息嘅咧，其實只要 search 下觀屋文化沙龍喺 Facebook 入面啦，其實我哋會有一個 group 嘅，咁所有嘅活動嘅信息咧會喺嗰個 group 入邊咧，大家可以 follow 翻。咁之前大部分嘅講座個 video 即係個視頻咧，其實大家可以睇啲翻嘅，即係包括阿 Margaret 啦、李柱銘啊、唔同，我哋搞二十幾場啊嘛，所以嗰啲講座其實都會可以喺 YouTube 大家可以聽翻嘅。OK， 長話短説啦，再一次多謝大家，多謝曬。